天凉就好过臭啦。咁啊，上个星期咧送走咗呢一个咧，就带俾我哋好多骚扰啦，好多滋扰嘅就系呢个狮子山啦，以及就系呢一个阿圆规啦。 系 咁啊，换嚟咧就哇，突然间秋天终于嚟到啦。 系啊， 同埋话嚟就嚟，敲门都费事啊。一夜之间就已经系变咗秋天。搞到我咧，即系哇拎唔切被啦，大佬系咪先？嗰两晚，哇！第二朝又头重重啦，净系涉亲咁款啦。 唔系，但系我发现咧，啲人嗰个体感嘅温度咧，其实真系相差几远。即系当然我明嘅，天气系凉翻好多嘅。咁但系我今日出街咧，我见到人着羽绒啊， 咁又好似夸张。 系咪？亦都有见到有人着皮褛咯。 但我仍然见到有好多啊师奶们都系着短袖衫 嘅。都 系 嘅， 好混淆啊嗰件事咧。 系啦， 好多元啊而家今时今日大家着衫嗰只方法 咧。有啲小背心都仲系着紧。 是啊，我今日下午都仲着一件好薄嘅褛，但系点知我因为喺条街度周围走咧，又流晒汗，咁又湿晒，所以要翻屋企冲凉先再翻嚟电 台。但系你而家着紧长袖衫、 啊。是啊，因为我知道即系电台冻嘛，唔系即系同埋咧，你知唔知等小巴嗰度咧系好冻噶， 好扯风、啊。 我好记得嗰阵时咧，我哋两个冻到咧有一晚啊，好冻到咁，我又惊喺嗰度吹风咯。 嗯， 所以我就着得件衫啦。 咁所以呢个晚上吓，带住呢个秋意同大家吹吹风啊吓。 系 嗱、okay ，首先要吹一样即系八卦风先，因为今个星期咧，其实咧就无啦啦突然间咧就收到一个即系最新嘅消息，好似唔知琴日定系前日咁样嘅消息。 系 嗱，前嗰排咧我哋曾文华咧就系本地啦。突然间计呢一个咧，即系大叔的爱之后咧，即系无啦啦阿大婆台啊， 嗯 啊，就无啦啦大婆台嘅其中阿 J Two 咧，就突然间宣布话咧会有一个新嘅节目，就系同呢一个咧同志社群有关嘅， 系、 就系史上面第一个咧就系、是、男男配对嘅节目，即系 dating 节目啦， 系 OK， 咁而策划人咧仲系即系我哋嘅好朋友啦，咁就系黄元志啦， 系 咁其实咧早喺未宣告有呢个节目之前咧，其实咧阿 Vinci 咧已经即系自己私底下 call 我噶。咁啊，同我哋響咗聲咧，就話：，誒，喂，有個新 project 喎，咁啊，話聲俾你知啦，咁，咁啊，即係講咗啲來龍去脈嘅。咁所以咧，我知道嘅原意咧，就其實唔係呢個所謂嘅即係大破台啦嚇，即係其實唔係 TVB 即係本身自己咧就諗呢條橋出嚟嘅。咁原來咧係 Vinci 自己諗一條橋出嚟啦，然後揾咗製作公司去做啦，咁然後就問 TVB 啦，咁就好似問阿曾志偉嘅，咁而突然間曾志偉就話：，啊，呢條橋 OK 喎，高啦咁樣， 即係似外判節目啦。 係啦，因為其實而家好多都係外判噶啦嘛，好多主流嘅媒体咧，即系就算新闻都可能系外判噶嘛，好夸张噶嘛，今时今日，咁所以咧，其实内容系卖紧嘅，咁啊，跟住咧就宣布咗之后咧，咪引嚟洗版式咧好多讨论嘅， 系啦，有啲咧就系支持噶啦，有啲咧就开始有少少渺渺地啦，咁啊，各自嘅声音都有嘅，咁啊，大家都话啦，咁啊，即管系放长双眼睇一睇个节目出街嘅时候系点样样先， 系啦，嗱，之前嘅讨论咧，即系洗晒版咧，我都有睇嘅，咁我咧就觉得即系点讲咧，嗱，两边咧即系无论系支持同埋反对嘅咧，其实我觉得都各有道理嘅，但系首先我觉得，其实节目未出街嘅， 系啊， 其实我有少少觉得即系睇埋先，即系其实可以收少少啊，即系唔使个拦唔切住嘅，即系虽然我都觉得啊，其实有少少 question mark， 即系虽然咧即系 Vinci 啦，好熟啦，咁啊佢做啦，佢本身都系自己人啦，咁我觉得系即系有少少点讲咧，我有少少信心嘅 Vinci 嘅，因为佢本身都系自己人啊嘛，即系所以唔会做一啲好核突嘅嘢出嚟咯，我总系对佢有少少信心嘅， 系 咁啊，但系即系因为好多人都闹咧，就是、因为吓、啊、人哋大叔的爱做到咁即系全城都关注嘅时候，然后跟住你就跟风，之前你又唔做。咁然後就跟住喺度數啦，因為講真，即系 TVB 咧，以前啊又真係咧個 track record 真係好差嘅，即系但凡咧啲劇種裏面咧有同志嘅角色咧，唔係矮化就係、是、抹黑就係、是、醜化嘅、 啊。 其實真係不出其外，係呢啲批評其實係好中肯嘅喎。講真，咁然後今時今日無啦你趕時髦，人做你又做，仲要做全港第一個嘅男男配對節目，咁大家對於你有保留同埋質疑咧，我又覺得。其实好公道嘅，真系系咪先？真系信唔过你嘛？你个底唔好嘛？你个躲唔好嘛？系咪先？ 系啊，咁但系咧，不过我觉得咧，即系大家闹还闹咧，个个都见到即系靓仔啊、小鲜肉咧，我相信都真系即系会睇啊，都会即系我哋未个节目未出就我已经哇，啲人猛咁 share 啲相出嚟啦，咁我又真系去睇下，又觉得。啊，都真系几即系小鲜肉、啊，个个都即系阳光啊、灿烂啊、大只啊，咁亦都有好多 followers 啊，咁我都即系睇咗几个，我都觉得有啲都几可爱，即系我都觉得虽然个台未必系我哋最喜欢嘅，即系心水啦，咁但系咧，我觉得佢有唔同嘅地方可以即系播呢个剧集咧，其实都系一个进步嚟嘅。 但系我咧都有睇咧啲网民嘅评论咧，有啲咧就话：咦吓、啊，个个都30岁开外、啊，分明就系其实。叔叔配对啦， 未有呢啲冇小鮮肉嘅。 嗱，咁我覺得呢啲評論真係差。咁而家係咪三十幾歲係唔可以配對啊？嗱，呢啲就係呢個年齡歧視啊嚇！ 你知啲同事， 我作為一個叔叔咧，我要為叔叔討個公道啊！ 你知啲同 埋三十幾歲唔應該係叔叔嚟嘅，我覺得 其實都係年青力壯㗎。係 啊，正所謂四十歲都可以攞傑青嘅時候，三十幾歲點會係叔叔咧？係咪先？ 係啦，係。咁而另外跟住我再睇啲評論啦，因為有啲都幾好笑嘅，有啲就係話：咦，咁零零係咪可以配對嘅咧？咁 係啦，嗱呢個我都想知嘅。 但係我覺得你又知道人哋係零。人哋出咗个系同志啫，冇话俾你知佢喺床上面到底扮咩角色噶嘛？你咁叻嘅，你知道晒嘅。 唔系你都知同志咧，都几把口都系衰噶啦。佢哋通常咧都系即系踩咗先啊，或者唔中意先嘅。但暗地里咧就可能 follow 晒全部人噶啦，已经 系 或者暗地里见到真人咧就已经啊心心眼咁扑晒上个额头嗰度啦。咁我觉得即系当然啦，参加者就即系个个都几精灵嘅，有啲我哋都。识噶系咪啊？ 啊系啊系啊系啊！咁不过咧呢、這个就系先嗰几日嗰个嘅消息啦。咁但系琴日最新个消息咧，就因为喺大宝台嗰个节目巡礼当中咧，冇咗呢个节目。 系啦、啊，因为其实咧喺即系众多嘅巡礼里面咧，其实基本上咧就系其实唔单止系净系呢一个新嘅节目嘅，有几个噶嘛。咁、但系当然咧，即系其实外间咧就冇乜点样提过其余嗰几个嘅。而最多人关注咧，最争呢个眼球嘅咧，其实就系仔仔一堂嘅。 系 咁，但系偏偏就突然间抽起咗，又冇详细去解释。 系啦，咁啊，同埋咧，亦都有即系有啲传媒咧，就直头问埋电视台啦。啊，点解会突然间有呢件事发生嘅咧？你可唔可以回应一下？咁啊，呢个咧，我纯粹咧照住啲字去读啊吓。佢话对于近日有关本台制作中嘅节目仔仔一堂嘅播出日期、频道同埋播出情况，仍属揣测。本台表示不同意，亦不会为揣测中嘅资讯作出评论回应。简单啲讲，即系唔 comment 啦。 OK， 咁你做咩啫？你做乜突然间好似咧，好似从政咁样咧，即系讲咗等于冇讲咁样啦。 系 啦。咁既然嗰啲系揣测，咁你咪以正视听，话俾大家知到底你嚟紧嘅节目安排系点样咯？咁到底系真系抽起咗啊？以后都唔播啊？定系迟啲先播啊？喂，好简单答。 或者你度紧期之后，唔知几时之后至播咯？ 唔系啊，你要摆平呢啲即系所谓即系揣测嘅话，就系讲翻个事实真相出嚟啦，系咪先？咁而跟住我at the same time 我都 send 咗个 message 俾阿 Vinci 嘅，咁但系 Vinci 我谂咧，即系呢两日都非常之忙啦。佢话诶，迟啲复你，迟啲复你咁样。暫時都係未覆到啦。咁 anyway， 就算抽起咗，可能或者遲啲都會播都唔定嘅。咁啊，我咁睇。咁當然咧，即係 according to 即係歷史裏面嘅 track 啦。咁呢個大波台真係唔抵爭嘅。喺處理同志角色方面咧，其實真係即係有衰就冇好過嘅。咁所以大家抱住呢個懷疑嘅態度去睇咧，其實就因為唔可以怪得誰，只可以怪你哋咯嚇。即係你以往即係處理同志點解係咁差？咁到而家做一個即係叫做香港電視史上面第一個嘅男配對嘅節目咧，引嚟咁多嘅反響咧，其實我覺得反而係應該係意料中事啦。咁但系咧，与此同时，我又觉得《大叔的爱》既然可以引嚟咁好嘅回响啦，其实我觉得系对于大众去拥抱同埋接受咧男男嘅 intimacy 也好啦，爱情也好啦，其实是一个好重要嘅里程碑嚟嘅。咁若果一啲男同志议题嘅电视节目，即系当然系拍得好好睇睇啦，唔一定要健健康康，因为太健康嘅话咧，其实基本上就冇嘢睇啦，系咪？但系至少我觉得系正面也好，还是系即系符合事实也好。咁若果有多个真系主流媒体愿意去参与，然后真系认真制作嘅话咧，其实我哋应该欢迎嘅。咁、但系当然啦，而家因为未播啦，亦都唔知道抽起到几时啦。咁但系我真系觉得到播出街嘅时候，未自有分晓咯。好嘅就俾个 like 咯。衰啊！而家未播已经闹到咁啦，你衰啊！你死得啦！你真系 应该系即系永无翻身之日啊！即系同志可能对呢个电视台啦，即系嘅憎恨程度可能会即系更多啦。 唔系嘅，咁而家嘅少少嘅即系所谓嘅压力就变成希望系日后嘅动力咯，咁做好啲咯，拍好啲咯。 希望系咁啦，即系为我哋同志即系一洗即系佢哋。不良嘅形象啦，就帶嚟一個健康嘅形象俾大家睇啦。不過講開電視咧，咁我又講下外國呢一單新聞啦。咁其實就嚟自即係串流電視 Netflix 啦。咁咧其實佢最近咧就播一個即係類似棟篤笑嘅節目啦。咁主持人咧就係呢個 Dave Chappelle 啦。咁其實咧就係因為佢本身嘅言論咧有好多時都會係有恐同啊，或者係恐跨啊 transphobia 啦。咁咧就令到咧該台嘅員工咧。 就群起抗議啦，就某一日係啦，有一日咧就喺個即係荷里活嘅電視大樓嗰度咧，就即係類似遊行咁樣咧，就走出嚟抗議啦。就點解公司？ 嗰唔係淨遊行，嗰叫 walk out 啊。 嚇！ 即係其實咧，嗰班係員工嚟嘅，但係上下班咧，即係好似而家我哋做咗節目咧，我哋唔滿意啊。唉，唔滿意啊！啲冷氣唔夠行啊！我而家我哋就行出去廣播大樓，嗱呢就叫 walk out 啦，即係辦公時間。 嗯， 咁你咁樣先至可以證明係真係員工發起嘅一個即係抗議啦，同、埋真係會影響緊你辦公啊嘛。 嗯， 即係唔係放工嘛，係辦緊工嘅時候 walk out 嘛。 咁所以其實入邊，即係其實本身即係 Netflix 入邊用咧都有好多即係 LGBT 啦，同埋亦都有跨性別啦。咁所以其實佢哋呢個舉動咧，即係令到即係高層咁去關注咗啦。咁但係 so far 咧到而家即係都未有嘅定案嘅，究竟係點樣做或者係點樣去處置呢件事咧？其實就算Dave Chappelle其實他都話啊，我可以即係公開開心建成對話㗎，咁但係都未有任何進一步嘅行動喎。 係啦，我可以補充多少少，因為香港嘅朋友咧，可能對於呢一位嘅 comedian 咧唔係好熟悉啦。咁但係其實基本上佢係真係，尤其是喺美國方面咧，係好多擁趸，係一位黑人嘅即係 comedian 嚟嘅。咁但係咧，今次因為佢咧為 Netflix 拍嘅呢個特輯咧，其實因為佢以往有多啲恐同嘅言論啦，有好多啲踩 transgender 一啲言論啦，今次咧諗住佢會打完場啦，點知佢變本加厲。OK， 咁所以大家都會覺得好奇怪。你作為一個黑人啦，其實你黑人都已經喺美國咧嘅社會裏面咧受盡呢個即係種族期待，即係歧視嘅對待㗎啦，係咪先？你自己都作為 minority 啦，但係點解你身為 minority 嘅一員，你仲要去砌另外一個 minority 咧？你有冇搞錯啊？ 係啦，咁我都上網咧見到佢有少少言論咧，就喺度形容咧其中有一個啊，就係形容咧跨性別嘅女性，即係應該係男跨女啦，就形容佢哋咧係似白人咧油黑咗塊面，即係用呢一個比喻去等於係啦。咁我覺得。其實即正如剛才 Brian 所說，你自己本身都是一個黑人，你應該都會明白其實受人 bully 的感覺是怎樣的嘛。 是啊，但其實他所有的笑話呢，其實都 based on 呢，我覺得是一個他很奇怪的 way of thinking， 我覺得是扭曲的。因為 他自己身為黑人，他經常都說就是、其實所有那些 minority 你受的歧視都不及我們黑人，我哋先至係真真正正咧，係被呢個社會上面咧邊緣化嘅人啊！你哋講咩歧視啫？你身光頸靚啊，你啲基人幾惡啊？係咪先？你哋而家幾有勢力啊？咁樣，即係覺得大家咧係冇資格去講被人哋壓迫啦，俾人哋 bully 啦咁樣。咁但係諗下，嗱，就算你覺得黑人受嘅歧視係最勁都好啦，咁你唔知道喺 LGBT 社群裡面，其中一個最被邊緣化同埋經常受到暴力對待嘅，就係黑人嘅 transwoman 咩？咁我啲唔係黑人啊？你讲乜嘢啊？同埋可以即系俾一啲即系 statistics， 呢位嘅 comedian 可以听下。2021年直至到今时今日，喺美国被谋杀、俾暴力喺暴力之下而丧生嘅一啲跨性别人士，而家已经40几个啦。 嗯， 而家只不过系十月啫，40几个啦已经。咁所以从来就算我只系同你讲数据咧，其实黑人嘅跨性别社群，佢哋受到嘅压迫，佢哋受到嘅暴力对待咧，系比任何嘅 minority 都要高。 同埋讲开歧视呢样嘢，歧视就系歧视噶啦，唔会有得比话你嘅歧视多啲，我嘅歧视少啲。 咪咯， 本身歧视你系歧视就系歧视啦嘛。 唔系，啲人最秒佢咧就系话，哇！你即系你咁受欢迎啦，你有咁多拥趸啦，你拥有一个咁 powerful 嘅平台啦，你应该为民请命，为啲弱势去发声先啱啊嘛。你呢啲就叫做punching down， 即系打嗰啲更加弱鸡嘅人啊！你应该要 punching up 咯，你咁叻嘅话，你打大老虎咯，系咪先？ 嗯， 你又唔敢、啊，你打啲更弱嘅人、啊，你有咩出息啊？系咪先？咁所以嗱，呢件事件咧就一路喺度发酵啦。咁而今次呢个 Netflix 嘅员工咧、那个 walk out 事件咧，都有其他一啲喺影坛里面嘅人支持嘅，例如 Elliot Page 啦， 系啦， 都系星援啦。 系 咁而另外，我觉得星援之中嘅一位名人咧，有一个系最有型嘅。我上个礼拜未讲过嘅，大家有冇睇过呢个70年代电视剧集嘅 Wonder Woman 啊？ 未出世。 主演的就是 Linda Carter Linda Carter 今时今日都健在的，但 Linda Carter 呢是很多外国 LGBT 的人是很即喜欢她的、 嗯、 OK， 又出席很多同志的活动、同志的游行，虽然她本身是一个直人一个直女，而呢这件 Netflix 的 walk out 事件出现了，那个风波出现了之后，跟着她在 Twitter 讲了一句很有型很简单的一句，她以前是演第一代的 Wonder Woman， 她那句就是说 Trans womenA Wonder Woman. End of story. 咦， 系咪好有型啊？ 完句号。 跨女就系 Wonder Woman， 就系咁多，冇嘢讲，冇嘢补充。 嗯，系啊，咁其实除咗佢之外咧，亦都有即系其他嘅即系明星去撑呢啲员工啦，包括做即系喜剧演员啦 ，Dan Levy 啦，Dan Levy。咁咧，咁佢就係做呢、這個即係處境喜劇啦 ，Six Creek 就非常之 Six Creek 非常之受歡迎， 得到聽到咧耳朵聞， 因為佢呢個名字真係好難讀。咁另外咧，其實佢都話啊，佢哋唔應該即係一個即係一個咁即係受迫害嘅環境入邊工作啦。據聞亦都有啲長線嘅 woman 咧，因為呢件事情而受到解僱，或者喺即係製作嗰、那個劇集嘅途中，亦都係有嚟即係炒咗佢哋啦。或者不公平嘅對待啦，咁所以佢哋先至會有今次咁大型嘅即係聲援事件咁樣咯。 係啦，咁搞到今次咧，即係有少覆水難收咧。另外一個原因咧，就係、是、即解鈴就還需係鈴人啦，係咪先？咁就應該咧個 CEO 就出嚟咧擺平少少啦。但係好衰唔衰？上個禮拜咧，佢走出嚟擺平咧，以為自己好叻啦，咁就 send 咗啲咧內部員工先睇到嘅 email。咁喺裏面話：，其實我哋要支持咧我哋嘅劇集嘅一啲言論自由嘅，同埋即係有陣時一啲大家唔係好啱聽嘅一啲 content 咧，唔代表佢對於呢個世界咧係構成咧好真實嘅傷害 real harm 嘅。就係呢一句説話，就搞到大家咧更加扯火。 點啊？ 嚇！ 佢出封信嘅時候，佢啲同事冇幫佢睇過㗎。 但係最好笑就係佢唔記得咗，原來 Netflix 之前有一套嘅電視劇集就係叫 Disclosure， 正正個主題你知唔知講咩？就係講其實今時今日媒體嘅 content 點會對 LGBT 社群係構成 real harm 啊？呢度先至好笑啊！我覺得你有冇搞錯啊？你知唔知一套電視劇集、一套戲，甚至簡單如一首歌，都可以影響到好重要嘅民意同埋社會嘅思潮？點樣為之 real harm 啊？即係唔一定要見到傷痕先至係代表真實嘅傷害㗎。 嗯， 係咪先？ 嗯， 所以咧，真係離曬大譜。咁啊，點咧？大家可以做啲咩咧？睇小鎮咧， 團結咯，因為團結就是力量咧。你見到員工， 但 係 睇小鎮冇用㗎，你個月費俾咗啦。 咁啊係， 唔係應該係揾多啲人一齊睇。等其他人唔使 subscribe 多啲人上嚟屋企一齐睇， 系啦，十几人去你屋企睇， 系啦，我哋唔系教大家犯法，唔系嗰啲即系 pass 呢、這个，即系 share 呢个 pass， 系啦， 上嚟屋企睇，上嚟屋企睇啫， 十几人咁你唔使订阅啦，你取消你嘅， 系啦，咁大家都喺屋企咧，揾多啲人咧，听住每个星期六晚嘅自己人嘅吓。OK， 预告一下咧，今个晚上咧，其实咧我哋会访问啲咩朋友啊？咁其实呢两个礼拜咧，因为下个礼拜日咧就正正系呢一个 Halloween 啦，万圣节啦， 系， 咁而咧今年嘅 Pinterest Hong Kong 就会第一年就会转战去到室内举行嘅，咁而其中咧就会有不同类型嘅节目啦，当然有呢一个黄昏嘅即系压轴闭幕嘅叫 Shocking Pink Halloween 音乐会啦，咁亦都咧其实 throughout the day 咧都会有其他嘅节目、其他嘅舞台嘅。今日咧我哋会请就系、是、会嚟紧喺呢个 Pinterest Hong Kong 咧，晏昼咧一点零钟开始咧就会喺另外一个舞台咧会献技嘅啲朋友，我哋统称呢班朋友叫做 Pink OL 啊， 哦 Pink OL， 即系唔系 KOL， 系Ping OL 啊，咁但系到底系边位朋友上嚟咧？其实系一 pair 噶，转头我哋先介绍。咁但系讲紧就系呢个万圣节举行嘅 Shocking Ping 黄昏万圣节音乐会，其中演出嘉宾有佢喎，佢边个？ 佢系 Manson。 今天我不想做嘢，只想懒好，不可轻松尽呢，叹一叹，让时间慢慢。变慢，今天要冲杯茶喝，不想哭，定一件馅饼嚟食，爽一爽，继续发梦，放空所有愿望。需要改变吗？吹不散花蕊跳动在落叶之间，飘仿于生死一刹那，仍维持它的优雅。我念一切真的需要意义吗？ 天我不需强悍，寻你快乐。对寄望却发现有点虚妄，有点沮丧。想喝过两份西多利息，爽一爽继续发梦，放空所有愿望。想想念念过去，现在未来又一生，几多火花破灭重现。 下星期日咧，第一年咧就系呢个转战新来喺呢个九展举行嘅拼多康康黄昏嘅闭幕音乐会，其中嘅演出阵容包括佢系 Manson 咧。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香港马拉松今日复办。运输署表示，昨晚十一点半起，多处分阶段实施临时封路安排，直到今日下午大约四点半。预计港九新界多处的交通会较平时显著挤塞，建议市民尽量使用铁路服务。下个月起，除了豁免人士之外，进入政府大楼和办公处所必须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有市民话自己用非智能手机，质疑能唔能够质疑系咪数码歧视。平机会主席朱敏健回应话，有关要求属于差别待遇，建议用平常心处理。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强调，措施有助防疫抗疫。对于有露宿者表示冇智能手机使用安心出行，陈肇始话唔同政府部门正系研究执行细节。另外，医管局表示，下个月起到访公立医院，除了获豁免，亦要使用安心出行。政府表示，截至昨晚八点的过去24小时，共有14100人接种了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开展以来，政府已为参与计划的人士接种共约897万剂疫苗，超过458万人已经打了第一针。当中438万人已经接种两剂疫苗。另外，前日有共有三人因为接种后出现常见副作用而送院，情况稳定，都已经出院。越南计划在下个月向已接种新冠疫苗的外国旅客重开度假胜地富国岛。越南政府表示，从下个月20号起，欢迎持有疫苗护照的国际旅客坐旅游包机前往富国岛。旅客入境前必须出示疫苗接种和病毒检测阴性证明，目标是在12月下旬至到明年3月底期间，以包机形式接待5000名外国游客。报道说，当局原本计划在10月重开富国岛，但因为居民的疫苗接种率低而押后。越南累计超过88万人确诊新型肺炎，大约21500人死亡，全国只有不足两成人完成接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稍凉和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19度，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气温回升，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翻工系要有始有终嘅， 翻翻下工，然后就啊屋企就想佢翻巴基斯坦去 结婚， 结婚啊，当系啊，冇错，变咗哦，要教佢点样去辞职，反而都系一门学问嚟噶。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全力支持，展翅清健超新星黄天怡、方子豪、阿涉， 逢星期三下午三点到五点，三成群一齐听下属于展翅个案经理 Emma 刘影彤嘅展翅故事。 咦，做紧咩啊？ 度紧我个退休理财规划啊！ 哦，想轻松退休，可以买月月有粮出，保证成世有稳定收入嘅香港年金。成功投保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而家投保仲有机会获得保费折扣添，即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推广期到2021年12月31日。 计划及保费折扣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时时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依家由 Tanner 为你报道一次 Gaily News。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喺18日讨论施政报告内容，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文件提及连串反歧视措施，当中包括致力促进不同性倾向同跨性别人士嘅平等机会。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反对就性倾向歧视立法，形容呢个系社会炸弹，会造成撕裂。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就赞成立法，佢指出好多侮辱性嘅言辞喺文明社会下都唔应该容忍。他说社会上存在歧视对新来港的人士、少数族裔和性少数人士，他觉得任何了解法律的人都应该面对这些问题。他认为政府不应该避免社会撕裂而拒绝立法。评议会主席朱敏健回应说，立法可以厘清很多定义上的争拗，评议会对立法的内容立场绝对持平，没有偏袒任何一方。而针对同性婚姻态度，评议会关注重点是平权和基本人权问题。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伟指出，就反性倾向歧视立法问题，当局会审慎处理。他认为评议会多年一直积极消除歧视，促进共融，相信不会偏袒任何一方。美国新任助理卫生部长宣誓上任，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个任职四星官员的跨性别人士。63岁的医学博士雷切尔·莱文现在是美国公共及卫生服务部军官团的上将。莱文由美国总统拜登任命，并且已经是美国公开跨性别身份的最高级别官员。他在宣誓中提到，他形容这个是重大和历史性的时刻。他表示以今次任命作为开始，未来将会有更多，他们创造了一个多元和更包容的未来。他在演讲当中亦都提到，同时要致敬在他之前的其他 LGBTQ 人士。莱文是哈佛学院和杜兰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过去曾经担任儿科医生。美国公共及卫生服务军官团有6000名穿制服的军官，任务是对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以及自然灾害等卫生危机作出响应。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贝拉科形容莱文上任是这个国家迈向平等的重大一步。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一度就慶中秋啊，係咪？通常都咁講啦，一年容易係又中秋咁樣，但係一年容易咧，原來又會係慶多噶啦。咁但係其實咧，今年搞呢個慶多，頭先我預告過啦。其實原來搞下搞下，真係咧叫做 physical event 咧，即係實體嘅 event、原來已經搞咗兩年。 哦，係、 兩年冇做啦，因為對上一次咧，真係咧喺呢個大嘅草皮地啦，舉辦呢個慶多咧，原來係2018年。2018年喺西國，係啊，2018年啦。咁2019年就 cancel 咗嘛。咁而上年就 live stream 啊。咁所以今年頭先預告過咧，就是、下個星期日就喺呢一個萬聖節舉行嘅 Pink Dot Hong Kong 2021咧，原來係同大家闊別咗兩年啦。咁好多人都問咧，咁到底點解今年突然間無啦啦會變咗喺室內，而唔喺呢個大嘅草皮地嗰度搞咧，唔喺室外咧？咁大家都知道啦，今時今日其實有多好大型嘅户外嘅一啲festival 咧，其實都要 cancel 啦。啱啱我諗係兩個星期前咧，就係、是、呢個 Coffin Flap 啦，呢個音樂節其實已經 cancel 咗啦。係 啊，冇咗啦。 咁大家都知道，其實因為而家疫情咧，都係嗰只即係有少少反覆啦。雖然而家香港咧就似乎好穩定嘅，咁但係問題係即係大家都仲係戴住口罩啦。系嘛？咁就算而家要去食肆、去娱乐啊，都系分咗4级制，系咪而家？ ABCD 我唔知啊， 系 ABCD 啊，有时我都好乱，好似系四级噶。 我好耐冇約過人，即係超過三個人一起出去食飯噶啦。 係啦， 同埋我總有啲同事都係要強檢咯。 係啊，咁所以喺即係現時呢一個膠着嘅狀況底下咧，要喺一個咁大型嘅户外嘅即係場地裡面搞一個即係 festival 啦、嘉年華會啦，超過成萬人啦，咁又要即係跟足政府嘅即係防疫措施啊，又要即係社交距離咧，其實係好複雜嘅一件事嚟嘅。咁所以咧，無計可施嘅情況底下咧，咁大家又覺得即係已經事隔兩年。冇搞呢个实体嘅拼多啦，即系 live stream 系一个方案，但系始终好似即系太隔摄咯， 隔咗个 mon 咁样样咯， 系咯，即系争好远嘅，咁所以都希望喺而家公民社会打到咁散嘅情况底下咧，大家都可以揾啲方法，真系可以大家见一见面，大家可以聚一聚，就算系小型少少，咁但系最紧要就系符合咗即系有关无论系社交距离啊、防疫嘅措施啊，大家系即系公众嘅安全咧照顾咗之后咧，咁大家可以开心心喺一个室内里面咧去享受嘅嘉年华咧，其实系好事嚟嘅，咁所以可以解释到点解今次系转咗去呢个室内啦。咁虽然室内规模梗系细过以前喺西九嘅有成万几人啦，咁但系都希望可以将即系喺西九个嘉年华咧嘅神髓系带到去室内嘅。咁所以咧喺到时当日咧会有唔同嘅地点咧，就全日里面咧有唔同嘅发生嘅。因为头先咧呢两位嘉宾咧啱先录完咗个 ID 啊，我想喺呢个时候未介绍你之前咧，由佢哋咧去介绍一下当日嘅活动啊，唔该你哋两个。 系你哋两个负责咩活动嘅咧？ 系 考牌。 我哋嘅活动，各位观众好，系将呢个拼多新式不少嘅一个好重要嘅担纲嚟噶。 到你啦， 讲我等于冇讲。 系咯，你好废喎！头先嗰段， 因为 扮做呢个轻谈喎， 因为咧呢个拼多咧，好似头先 Brian 话斋啦，就阔别咗两年冇实体啦。咁其实咧喺个以之前嗰两年，可能喺网上面做咧，除咗系冇距离，即系好有距离感之外咧，就少咗我哋啲自己人咧去展现我哋嗰种好 風姿灼灼啊！ 風姿灼灼啊！花枝招展，花枝招展。 我哋係好需要有呢個平台咧，去施展我哋可能，譬如有好多人有啲美貌啊、啲 muscle 啊嗰啲，我哋甚至最驕傲嘅嘢。 係啦，即係硬係 live stream 咧，你冇得嗰只即係 to see and be seen 啊！ 嗯， 系嘛 ？Be seen 系好紧要噶嘛 ，I want to be seen。 系啊，同埋要 selfie 啊嘛，互 sell 噶嘛， 打卡啊嘛，系咪先？ 系啊，跟住开着晒个 filter 啊，个个靓晒咁样。 嗱，其实近排咧，上到去即系拼多嘅即系 Facebook 嘅主页咧，大家都会见到即系好多唔同类型嘅节目介绍啦。咁但系都可以即系稍微解释少少嘅。咁啊，当日咧，当然咧，即系每一年嘅拼多都会有一个黄昏嘅即系压轴嘅 finale concert 啦。咁但系由于今次喺室内举行啦，咁就喺6楼嘅 Rotunda 举行嘅。场地咧。即系计埋嗰啲即系所谓社交距离之后咧，就系、是、总共系1200人嘅，咁人数始终有限啦，咁所以早几个礼拜前咧就呼吁大家咧就系、是、上网去注册度攞飞嘅，四分钟冇晒飞啦。 四分钟咁多咩？ 四分钟啊！ 我一上去嘅， 系咩？你都有上去攞啊？ 已经排千几啦， 咪就系、是、 我点知道你有冇飞送俾我哋睇？我好惊，我惊。 你梗系有啦，你演出嘉宾啊！ 多谢，但我都真系想去，即系攞飞请多啲人去咯，因为我都想俾我啲朋友，但我朋友有鬼懒啦，又唔去攞飞。咁啊，好啊好啊，我帮你上去，你点一揿去已经千几啦，我已经瞓着啦，算啦，走啦。 咁但系冇计，即系场。地嘅即系人数所限啦，咁所以就变咗有几个项目咧，其实就真系要支持攞飞嘅。咁除咗系闭幕嘅 Shocking Pink 黄昏嘅 Halloween 音乐会之外咧，咁啊仲有系有免费嘅免费睇戏啦。我哋捉咗个电影院啦，咁于是乎咧就全日喺晏昼嘅时候系播蓝雨啦。嘅復修版、以及咧就係蝴蝶 butterfly 啦，係 啊，經典啊， 就變咗你真係要註冊羅菲啦，因為大概每個 house 都係百零人啦。咁而另外有啲講座啦，因為個場地嘅人數都係有所限制，咁於是乎咧又係要之前註冊啦。咁但係其餘咧有另外一啲嘅活動咧，全日由1点開始咧，下晝1点開始咧，其實就唔需要羅菲嘅。只要個場地嘅人數咧冇爆到嘅話咧，其實你就可以參與噶啦。其中有啲咩話？ 係啦，就係、是、包括你今日兩位嘉賓，其實我哋一直都未講佢哋兩個嘅名啊，就係、是、小新同田中，就係、是、裏面其中一位喺拼多出現嘅朋友仔。係， 大家好， 歡迎歡迎。 嗱，其實佢哋兩個咧就有份參與咧，就係、是、由1点開始咧，係有一個舞台嘅。嗰係咩舞台話？你自己介紹啦。 嗰、那個係 其實嗰個舞台咧，就同夜晚個黃昏音樂會係同一個台， 係啦，同一個台嚟噶，其實 就係同一個台嚟， 同一個裝置嚟噶，都係六樓嘅 Rotunda 啦。OK， 咁所以就係叫 Pink Stage 咯，就係粉紅舞台咯。咁但係你哋有個名嘅，就叫做 We Are 咩話？ 拼 OL 嘛， 拼 OL 啦，吓，大家都听过 KOL 啦，系啊，而家一届都系 KOL 噶嘛，招牌跌落嚟有扎死，扎住十个都系 KOL 嚟噶嘛 ，OK， 咁我又见到咧，过往嗰一两年咧，其实有一个好有趣的现象咧，就系众多 KOL 里面咧，有唔少啦，系 come out 咗嘅同志中人啦，亦都就算冇 come out 都好啦，可能系一啲即系同志友善嘅啲朋友啦。咁我覺得啊，都幾有趣喎！即係呢一種新嘅品種。咁不如索性下晝嘅時間就係呢個叫做 We Are Pink OL 嘅，即係 Pink Station， 就去 feature 同埋 showcase 佢哋嘅功力啦。咁、其中即係包括佢哋兩個啦。 係， 到時你會做咩啊？ 我哋咧我係田中啊，大家好啊，等緊由小新解釋一下啦，呢啲咁正經。 咁其實我哋嗰日我哋都會表演啦。咁其實我哋由即係调解嘅男友啦，跟住俾人识咗啦。其实我哋冇谂过要做 KOL 嘅， 系咩？ 即系我哋系 你开咗而家系咪两个 channel 啊？两个 channel 啊！ 但系我哋个 channel 其实都冇乜点经营嘅，即系纯粹个 YouTube 咧系我嚟摆下嘅啫。咁然之后，因为我哋而家主要都系即系我哋都系叫向紧演艺嗰度进发啦。 系啊， 咁啊都去做星啦。咁做完星，其实就我哋一路都谂啊，我哋两个其实可以做啲咩？咁我哋最后都觉得啊。都系做音乐，咁所以嚟紧就会都会表演我哋自己嘅作品啦，都会喺台上边，咁啊希望大家期待一下啦。 系，咁所以如果大家想即系支持啦呢一班嘅即系新一代嘅所谓 Pink OL 啦，咁啊其中包括有田中同埋小新嘅话咧，咁啊到时就喺下个礼拜日嘅一点钟打后啦，好似系一点至到唔知四点半咁样嘅，都三个零钟头都会 feature 好多真系新一代嘅同志嘅精英啊。OK， 咁大家嚟捧一捧我哋场啊。OK， 咁嗱，今日当然要访问下即系田中小新啦，咁大家认识你哋。就是全民造星啦，全民造星三啊，应该 系 啊。当然就是之前的调教你男友啦。OK， 咁我哋觉得本地电视史上面咧，尤其是 View TV 真的要赞一赞，即系好多同志友好的即系新嘅谂头啦，吓同埋制作啦。其中就是阿祖嘅呢个调教你男友啦。咁啊，见到里面咧，我觉得本来条桥就唔新嘅，即系都系讲 dating 啦。OK， 咁啊，请啲唔同嘅 couple 啦。咁但系本地电视史上面咧，即系 dating 节目已经少啦。咁而喺一集里面咧，有 gay couple 咧，我就觉得哇，眼前一亮啦。里面仲有个夸仔喎、 哦。哦，系啊，仲有一个夸仔 show 啦。咁其实喺里 阿 show 上嚟我啲节目噶啦。 咁基本上咧，其实咧当初咧去睇调教你男友去宣传嘅时候咧，哦好咯，咁即系总之有一班嘅男朋友，然之后就去被调教咁样啦。咁然之后望到里面嘅参加嘅朋友咧，咦？有自己人喺里面，仲要唔止一个，咁啊当然啦，节目主持就唔计啦，唔理佢啦。咁然之后咧就发现咧，成件事咧就立体咗好多啦。因为咧大家睇个观点与角度咧，你会谂紧啊，如果你系有女朋友嘅男朋友点调教咧，或者你有男朋友嘅男朋友点调教咧，其实系好有趣呢件事嚟嘅。 系啦，咁啊入咗去呢个南丫岛嘅 cam 啦，咁啊我印象之中系咪好似系阿田中入去嘅？ 唔系， 我小新入去嘅，咁啊田中之后先入嚟嘅。OK， 嗱，我想问一问啦，嗱、這、呢个。叫做都是你哋真的在一个媒体里面咧，即系出柜以一对即系同志 couple 嚟示众啦。其实成件事系点样发生嘅咧？ 成件事其实就是我田中啦，咁就有个朋友，咁就佢系做舞台剧嗰啲咁样嘅，咁佢就话啊 ，VVV 呢期咧就去揾紧一个节目去揾紧一对 gay couple， 咁咧佢就咧。冇問過我嘅情況之下咧，咁就 send 咗我哋兩個張相俾佢， 都幾監人 係啦係啦係。咁跟住咧就之後咧，佢哋製作組就話：OK 啊，叫佢哋嚟 casting 啦咁樣。跟住之後佢先至問我話啊，你有冇興趣做咁樣？咁樣跟住我就都幾突然嘅，其實嗰件事。 同埋事後都聽翻，其實好多都係阿祖嘅建議，即係好多阿祖嘅意思嚟嘅。即係佢本身都話啊，如果要揾佢做呢個節目。佢就一定要揾翻要有 member 咁樣，如果唔係佢就覺得啊， 揾我做咩啊？ 有咩資格去做呢個調教角色啊？咁 係啊，因為如果你真係要反映現實嘅話，如果你十 pair 裡面至少一 pair 係啦，係嘛，十分一啊嘛，係啦，咁你先反映到個即係社會嘅增長嘛，就係、是、咁多元咯，係乜零嘅 couple 都有咯，係嘛？咁啊好彩都有一個 都有幾 pair 嘅，即係嗰陣時佢有幾 pair 揀嘅。咁之後就揀中咗我哋呢一 pair， 應該係睇中我嘅美貌。 OK， 呢個唔使講啦， 係咪？但係主力係咪因為睇中咗係你好想調教阿小新咧？ 我諗佢，我記得之後都有聽過啲製作組講過嘅，都提過下，就話揀我哋其中嘅原因就係我哋覺得 我哋個感覺唔係好傳統地好穩定嗰種感覺，即係有幾對咧，就可能佢哋會覺得啊，佢哋好似都好穩定，又好温馨， 又好，即係我同佢就有一種好都係平凡，但係平凡得嚟又會你窒下我，窒下你，然之後講嘢又。點啊？ 即係唔係好 直頭就會反白眼咁樣嗰啲咧？ 係啊 係 啊， 係啦，即係唔係咁恩愛，唔係咁典型地恩愛。 係啦，冇錯。係 啦，唔係咁典型嘅放閃啊。因為如果譬如話一對即係 couple 嘅關係咧，有少少 tension 咧，你先有 drama 噶嘛，先有戲組噶嘛，係嘛？哇！即係你兩個恩愛到啦，一壺死水咁樣咧，冇嘢拍噶喎，大佬。即係最好睇係咩咧？就兩個掹下頭髮鬧下交啊嘛。 就係因為之前可能 casting 嗰陣時，我就係咁。數佢數落佢嘅唔好嘅嘢，跟住佢又數落我唔好嘅嘢，咁佢哋可能製作組就覺得啊有嘢調教喎、啊、咁樣咯。 OK， 係 啊， 呢個係你嘅策略嚟嘅。 呢啲嘢，冇得罵我啦！ 你真係叻啊你，你應該要做埋編劇嘅你。 機心，我哋啲自己人都係有啲機心。 係，梗係啦， 你就 好機嘅心啊！ 唔好擺我。 而家用自肥嗰兩個 terms， 呢兩個字。 咁我想問下，即係小新，即係入咗營之後，因為我冇睇過節目啦。咁其實佢有冇調教成為你理想嘅男朋友咧？或者有啲咩地方佢係改善咗，或者可能係變差咗嘅咧？其實， 咁首先我解釋翻，即係其實呢個世界上應該就冇理想嘅男朋友呢件事嘅。其實咁啊。跟住即係大家冇咁多幻想啦嚇，咁、啊、我哋其實只係會有適唔適合同自己一齊嘅人咁樣咯。咁、我覺得調教咗之後，其實起碼喺我覺得同佢生活上最即係最有大摩擦嘅位置咧，其實都係真係有 改善到係嘛？ 係 好啲， 係 好真係好啲。 你自己覺得 你最大摩擦係邊方面咧？ 我諗係。是他不去即是 他就是以为呢即是以前会觉得啊我不懂怎样去体贴他啊或者去表达啊其实他在我心目中有几重要。 是。 那这个节目那七日呢其实令到我会觉得啊其实他在我的身边啊或者什么即是他很多东西讲他刚才入来的 原因。我 feel 到啊我 feel 到。 然后他多东西讲呢就我以前就會覺得，唉，真係好煩啊！可唔可以靜下咁樣點點？ 你俾我靜下啦。 係啦，咁但係到嗰七日真係佢唔喺度，冇人煩我嘅時候咧，我就覺得有人煩都幾好，即係唔慣咯、啊。咁就會令到更加覺得啊，其實有時嗰、那個節目就會令到我啊，有啲嘢睇到佢點樣填補翻我生命裏邊嗰啲窿窿。 係。咁所以過來人，你參與咗個節目之後咧，即係唔係純粹為咗 entertain 即係觀眾嘅，即係其實你對於彼此甚至個自己嘅關係咧，都其實認識咗多咗㗎嘛。 我覺得呢一個節目最特別嘅地方咧，因為阿祖係一個好特別嘅人嚟嘅，即係佢個諗法嗰樣嘢就係佢唔係為咗要做一個節目去點樣，即係當然佢會同節目組開會，點樣件事會好睇，點點點。但係佢 set up 嗰啲重點會令到我哋會。可以投入喺裏面，然之後裏面有啲咩得著？咁、所以點解我哋而家我哋幾個調教嘅都會大家一齊聚埋一齊，然之後都仲係好 friend， 同阿祖會好多嘢講。因為 但係咪咁多 pair 都仲係一 pair 嘅？ 係 你知道世界變得好快嘅。 等我諗下先。係啊，係啊， 係嘅係嘛？ 所以呢、這個節目好神奇嘅地方就係造就咗我哋真係會。嗰七日里面会摊开个心出嚟讲，然之后我哋会听到其他 couple 会有啲咩烦恼，我哋又会大家有啲咩 story 会攞出嚟讲。 系，同埋 interesting 嘅地方就系即系直嘅 couple 同埋挛嘅 couple 系 blend 埋一齐啊嘛。咁然后大家先发觉啊，大家面对嘅嘢又好似有啲唔同，但系其实即系说到尾，其实可能面对即系关系上面嘅挑战嗰啲复杂性咧，其实又真系可以系好似嘅，咪又系同一样嘢嚟咁样系嘛？但系我想问翻转头啦。嗱，因為始終即係參與呢個節目啦，到即係個導演話揀咗你哋啦，組話揀咗你哋啦，但係有冇掙扎過咧？嗱，因為始終雖然我覺得你哋都係 KOL 啦，咁但係喺 KOL 嘅平台出櫃，到係一個主流媒體出櫃咧，其實個層次係幾唔同嘅個 level。你哋有冇諗過咧？即係有冇開過下會咧？兩口子 其實 有嘅， 係啊，我其實考慮咗兩個， 因為其實我同佢咧係冇即係叫真真正正做呢個節目之前咧。其實都冇話去經營自己嘅 social media 嗰啲咁嘅嘢，即係都係普通路人啦咁樣。咁我咧就身邊嘅朋友基本上係知嘅，咁而我亦都唔介意，我亦都全世界知道我都冇乜所謂。但係因為我本身我正職係做音樂啊嘛，咁我其實已經係有時做 production 又做表演嗰樣嘢，咁我嘅身份呢件事係冇衝突嘅。但係佢嘅工作咧，佢嘅正職咧就會係啊，可能會有好多 比較年紀大少少嘅姐姐啊、哥哥啊，咁嗰啲係佢啲同事。 可唔可以講下你嘅 nature 咧？唔使講得咁實嘅。 其實 你個 nature 係咩？你個行業？ 其實就係你當係寫字樓嘅工作啦， 好傳統， 係好傳統嘅寫字樓工作。咁其實就全部都係好大年紀嘅，其實都係即係公司文化都好傳統咁樣。咁所以其實我本身同朋友之間咧，其實全部都係出咗櫃咁樣嘅。咁但係其實點解我去到呢間公司又唔知點解，可能因為個氣氛嘅感覺，你會覺得你同佢講，佢哋都未必會明白。咁不如即係扮一個直人咁樣。咁當然雖然可能佢哋心底裏邊都會覺得田中邊忽直啊咁樣，但係即係靈芝莫見啦嚇。咁一路都冇講嘅。咁所以但係咁，所以依家就叫做都算係。是突然間由零開始，在某個界別，在我工作上是一個由零開始，突然間就向全世界 come out 樣的感覺。 但結果又挺好的，我估不到地挺好 的。反而你 office 裡面那些你看似是很保守的、即一些同事啦、反而是不是你想象之中的反應。 是啊，沒錯。本身我的預期呢，其實我預期他們都不會說是歧視那種、在這裡單單打打之類的那種，但我會覺得他們應該是那種、叫做、扮曬可能唔緊要噶，同你講話唔緊要噶，我哋唔會，我哋好包容嘅咁樣。其實呢啲説話係最難聽噶嘛，係 係 啊，咁 好假咁啊，有時覺得。 咁其實我本身係覺得佢哋咁樣講，但係最後尾嗰、那個出嚟個反應就係、 是，田中你幾靚仔喎上鏡。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佢嗰日佢嗰幾日就係咁同我講呢幾句説話。 真係佢哋係第一個。 喂，反而呢啲反應係最舒服喎，我覺得。 佢第一句係冇話，喂，估唔到你上咗電視喎之類嗰啲説話。佢第一句就哦。几靓仔喎，认得你。跟住好搞笑，下一句仲要话见到我个样窒咗一窒啦。跟住佢下一句就小新哥都靓仔。 我一听完之后咧，我系反白眼反到咧，即系上咗外太空。即系后边嗰句其实就唔使话俾我知嘅，得噶啦 ，OK 噶啦，明白。 后面有一句是老作的，是不是 安慰奖， 大家都明白算啦。 喂，但是挺好的，就是说在整个他们的反应的过程里面完全是没有触及到任何关于性向的东西。 是啊是啊是啊。 就是那东西变得哇好 as a matter of fact, 只是提都不用提。哇，咁係好進步嘅一樣嘢嚟嘅。 其實呢個都係喺調教嘅男友咧，佢哋個節目個定位好想做到嗰樣嘢，即係佢好想話俾人知，其實冇分別。呢、這個都係我哋去參加呢個節目，其中我哋嗰陣時都諗，可唔可以就係淨係做到呢樣嘢，就係、是、我哋其實係普通人，我哋冇乜分別。係 啊， 咁然之後佢就好成功將呢樣嘢啊，係咯，佢哋都係一個會有好似頭先講啊。直人嘅煩惱或者點點點，咁、一路都係咁樣， 係咯，唔需要太煞有介事咯，你真係 one of you know the many couples 係嘛 ？OK， 咁但係譬如話你兩口子真係要決定到底會唔會落搭參與呢個節目嘅時候咧，會唔會即係喺個 board 上面寫住 pros and cons 喺度衡量下，有啲咩係令到你哋嗰刻會係有啲卻步、有啲猶豫嘅咧？ 我咧就最大嘅卻步咧就係其實我覺得我嘅性格咧。就唔係咁適合參加嗰啲即係綜藝啊、真人 show 啊，佢就好啱嘅，我成日 係 啊，即係佢 可以做埋司儀， 有可能啊咁然之後，我就覺得啊，其實我都唔係好，尤其是我對交朋友啊，要長時間對住一班人咧，我係好驚。咁然之後，但係反而咧，就佢就話啊咁。都反正都係你試下啦，或者點？因為我本身我係做音樂啊嘛，咁、我覺得喂都係一個曝光機會。咁、佢因為除咗工作在身之外，佢都即係選擇讓咗個機會俾我去做。咁、所以而家變咗咧，有時因為我會多啲 follow 啊，點點點嘅時候，佢都係唉冇人 follow 我啦，唉冇人睇我啲 post 啦。 上 年 都連我俾個機會你嘅咋， 冇人睇我啲 post 啦。 你過啲俾佢啦。 咁樣，我哋因為我哋有個，我哋。娛樂圈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噶嘛，就係、是、逢親參加都是陪人去嗰個被人選中噶嘛。 嗯， 係咪啊？係嘛？係 啊， 係 啊， 唔知點解 嘅喎。係啊，係啊，陪錯嗰個變咗就係證人噶嘛，通常都係咁樣噶嘛，好鬼嚇人憎噶嘛。係 啊。 OK， 咁係一件好事嚟嘅。咁我覺得即係近，哇！即係其實係個世界變得真係好快，其實係只不過係近呢年幾時間啫嘛。突然間即係幾套嘅即係電視嘅節目啦，嗰樣嘢我之前都會覺得哇都幾大膽喎 ，dating 裡面有 couple 喎，係咪先？咁然後得出嚟嘅反應，哇嗰只大家係覺得處之泰然到咧，我先驚見到原來香港嘅文字已經去到咁啊，其實。 嗯， 系嘛？以前我哋即系成日觉得哇，会好多阻力啊，会有好多嘅舆论啊，咁样系有嘅。咁但系已经冇五年前、十年前咧，已经唔系嗰支歌仔啦。我觉得其实而家今时今日嘅文字咧，我哋冇轻看啦，已经系好 ready、好 open。 同埋头先你讲啦，即系之后仲有《造星三》啦，其实里面都已经有一啲嘅同志嘅情节喺里面咧。其实嗰段戏咧，即系讲紧系阿 Manson 咧，正正就系头先我哋播嗰个位啦， 同埋 郭定谦啦，系啦，我系 loop 咗好多次嘅嗰段。 其实嗰集我都有睇。是靓仔仔嗰集咋？ 其实他们的表演呢，我看由排练看到他们出呢，我都看了四五次。我看四五次我都看到喊。 还有真的很真诚、即我不理他们两个、到底是专是乱是直、即是真乱定是假直这样、但是我觉得 就算我当了你两个是直人都好，即其实真的摆了个黑去做这件事。 佢哋自己都喊到不得了噶，佢哋演嘅时候，即系佢哋排嘅时候都喊到不得了。 OK， 嗱，今日自己人咧，我哋捉住咗咧，就系本地嘅一对 KOL 啦，咁就系出咗柜嘅田中小新，转头再同我哋倾下偈。 市区气温降至18度左右，新界再低一两度。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喺未来一两日逐渐缓和，广东沿岸地区气温回升，天色好转。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稍凉，同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19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气温回升，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城市港台电视32 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是国内规格和水平最高、辐射带动作用最强的综合性残疾人运动会。 23名港队运动员远赴陕西，出战田径、游泳及乒乓球三个项目。 面对强劲对手，港队运动员又可不可以在奖牌榜上留名呢？支持香港残疾运动员，2021残运会直击港台电视32。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10月29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使用自动转账或电子缴费方式缴交差饷地租，既悭时间又方便。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匿在场，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相信我哋全是拒绝幻想的人。 今晚我们请了两位嘉宾上来，就是因为他们都会在10月31号拼多就会有表演，就是田中和小新的。不过呢，在他邀请他们上来之前，我都要做功课，我经常就想分得很清楚田中是、怎样的呢，小新是怎样的呢。我就做了小功课，就是田中就喜欢健身的，咁啊，小新咧就中意音樂同埋有紋身嘅。咁而家我再加一項啦，田中咧係靚啲嗰個嚟嘅。我講得啱唔啱啊？ 絕對冇錯， 係嘛？但我就咁直望咧，我唔係好覺得你係中意健身嘅。點解？ 頭先啊， 唔係好睇得出。 頭先阿 Coco 啊，喺接喺錄音即係直播室出邊同我講話啊，田中我 mark 咗咧，就係中意健身。嘟嘟嘟，我就即刻瞪大咗眼。Well， 因為我見。我看到一张相咧，佢个手臂系即系好有线条噶。 多谢。 咁我觉得呢个线条唔系天生嘅。 咁我就覺得呢個人應該有健身嘅，咁啊 係啦。咁如果大家想咧支持，睇下佢哋可以搞啲咩出樣嘅話咧，咁啊記住下個禮拜日喺呢一個咧室內九展舉行嘅拼多康康啦。咁喺晏晝一點鐘開始咧，就有一個喺六樓嘅 stage 就叫做粉紅舞台。咁咧個主題就叫做 We Are Pink OLs 嘅，就一大班咧出櫃也好，又或者係同志友善嘅 KOL 咧都會站台版，就包括咧田中、小新。起初聽嘅時候咧，係以為即係一個日本人嘅名啦， 即係叫田中 同埋小新啦。OK， 咁大家即係可以透過兩個電視節目啦，其中包括全民造星啦、三啦，就可以見到，尤其是就係小新佢嘅音樂嘅 才華， 冇錯，才華，多謝你啊，才華。咁而田中就好鍾意讲嘢啦吓 ,ok, 咁其实另外一个节目就係呢个调教你男友啦，咁大家都略知你哋嘅感情关系啦，咁不如和盘托出啦，讲下你哋嘅相识相遇咁样，你点样识㗎其实。 我哋系喺交友 app 度认识嘅。 边个先讲唔讲得㗎？ 我讲系讲得，但我唔记得叫咩名字，系 S 字头嘅。 点啊？你两个讲唔同嘅 app 咁搞错啊？ 唔系入咩嚟噶？有嗰个唔识啊 ？Blue 我都识啦，所以我唔用 S 字嘅，跟住有蓝色嘅咁样，不过好少人用嘅，依家应该系、 好似直仔嗰个 swap 咗 swap 右嗰、那个，但系 Tinder 系啊机嘅版本， 类似系咁嘅。我记得嗰阵时即系 N 年前噶啦，佢系碌，跟住你深深咗佢咧。如果 仲要俾付费版添， 如果佢 为咗可以睇到有啲咩人 like， 你好有诚意喎、啊、你。 唔系嗰阵时好学机学啫， 起码你搵到啊。 嗰阵时我哋喺个 app 度识咗三日啫， 系啊，识三日啦，系啊，识咗三日就 即系起码喺个 app 度，其实都讲咗三日嘢先出嚟见面嘅，咁几有诚意啊！ 几有诚意噶， 而家三日好耐噶啦， 系啊，冇错、啊， 已经换咗玩，同埋唔知去边噶啦， 冇错、啊。 咁嗰阵时我哋两个都唔系为咗搵分啊嘛，即系都冇谂过。 嗰一下咯，嗰一下咪谂住咯，嗰啱嗰一下咪 吓。OK， 快 讲下小姐，系啊。 咁搵分都唔系一个坏事嚟嘅， 系唔系坏事啊？ 两情相悦其实冇乜所谓啊，吓、 啊， 最紧要安全， 最紧要 安全咁 OK 啦，系咪先？咁就咁啊？ 跟住咧就讲咩啊？ 识咗三日，跟住就见面。见面之后，夹埋啱啱开始识就系一个礼拜就开始拍拖咯。 OK， 咁到底嗰一刻即系透过呢个 app 有啲咩？首先乜嘢吸引你要出嚟见面先？ 其实呢， 因为你知好多时咧系斋噏噶啫嘛，斋噏完之后咧，跟住就冇一件事噶啦嘛。 其实我都系咩嘅，即系我通常都会有啲嘅几个心仪对象咧，其实个个都系咁噶啦，咁样跟住即系可能如果我觉得啊。傾咗幾句，覺得係 OK 嘅，咁我其實就會開即係上定子彈咁樣就嘣嘣嘣嘣咁就會進攻咁樣嘅咯。 OK， 係 啊、 但我想問下你呢一脱嘅 dating 啊，你哋係咪約攞估一下目測三十歲前後咁啦？係嘛？ 我哋依家 係啊， 係咯、 啊，係嘛？ 係啊， 即係咁上。但你哋有冇經歷過即係未有 app 嘅年代，係真係要去落去酒吧摸住酒杯底要去識人嗰樣嘢咧？即係呢一隻嘅 dating 模式嘅咧？ 我最開頭識人嘅時候應該係 MSN 嗰、那個嗰、個有個群組。 呢個 ICQ 嚟嘅喎，我 係 ICQ 你冇經歷過啦。 ICQ 你一嚟就係 MSN 啦。 我知有 ICQ， 但係冇玩過咯。我一嚟就係 MSN 係啦， 係啦 ，MSN 係緊接 ICQ 嘅， 係啦係啦係啦咁樣，跟住喺嗰度識嗰啲咩唔知咩有 group 係可以揀係識一啲同志嘅朋友咁樣， okay. 或者 Yahoo 有緣人啊嗰啲咁嘅，係嗰個就係我第一個嘅識人嘅途徑。 有冇人用個 Friendster？ 知唔知係咩嚟嘅？阿 Coco 知， 我有听过，但我冇用过。我好大个咧，都冇用电脑，就算我而家屋企都冇即系 PC 嘅，所以我好少用呢啲咁样嘅。 系啊，佢真系好 low， 佢好 low。 即系好似早期嘅 Facebook 啊，Friendster 好似系唔知千禧年，唔知2004年去到2011年就执鬼咗嘅。而家最近咧 ，Facebook 未话要 rebrand 嘅，想改名噶嘛。咁然後有啲人睇話，你叫 Friendster 2.0 咧，睇你幾時執啊咁。其實係咁嘅意思啊，冇用過 Friendster 啦。咁啊，小新咧。 我其实一路去到佢之前都冇用嘅 app 识人，都冇乜点样去识圈内嘅人。因为我拍佢之前咧，我就拍咗个六年嘅男朋友， 系 咁嗰个系读书嘅时候识噶。 O K， 咁啊一路都系咯，拍咗咁耐，咁然之后之前嗰啲可能都系有人介绍啊，点 ？O K， 系咯，其实而家呢一代咧，即系全部一出世啊，即系机个班啊，就真系其实用 app 识人噶咯， 即系最方便。 以前我哋细个嘅时候，后生嘅时候咧，即系点谂过？点会 imagine 到一个世界系咁样？即系随时拎住个手机就可以揾到自己嘅社群。虽然都唔知嗰个系咪叫社群啦，其实 不过我觉得咧，依家咧即系。時代是十年十年咁變嘅，我發覺係。而家開始 app 咧，都開始啲人都唔喺 app 度識人噶啦。 咁而家係用咩分新方法咧？ 依家 app 咧就喺個圈內咧，主要就係攞嚟可能譬如揾分或者之類嘅嘢。我自己覺得係。咁真係想去識個朋友嘅話，好多時都係 IG 識嘅。 系 直接喺 IG 识咯，因为 app 就要倾一大轮，好 啊。系啊，我睇下啲后生嘅朋友，即系埋佢哋倾开偈啦。咁然后发觉，就算佢哋几熟都好啦，佢哋冇交换电话噶。啊，你哋冇交换电话？吓、啊，我哋唔使用电话沟通噶嘛，而家用 IG 噶啦 ，IG messaging 咁样噶嘛。其实咁我就谂啊，哦，原来 app 已经变咗好似系私人电话号码咁样啊，系、嘛？我哋真系勾啊！我哋而家交换电话，其实就话俾我哋知系好老咯。我哋 唔系，同埋仲要睇下你嗰个电话系咩字头嘅咯，即系仲系用紧啲九字头嘅手提电话号码，就真系好 低头。我个真系九字头嘅，其实 系因为真系好多有即系。人用 IG 啦，好似即係之前拼多咁樣都有問啊，你哋嘅 group 咧有冇用 IG 嘅？我哋哦冇喎。咁、另外其實今日我都同一班即係一啲學生傾過偈啦，其實咧即係佢哋都係真係會完全係用曬 IG 嘅溝通啊，同埋即係佢哋見嘅 drag queen 咧或者表演咧，其實就喺 IG 嘅即係 follower 嘅 account 嗰度。即係得翻嚟噶啦，同埋我亦都聽過有一啲 drag queen 喺外國咧，其實已經唔用 Facebook 噶啦。 系啊 ，Facebook 好耐噶啦，系 三十岁 都唔知啊，四十岁开外嘅人用噶，啲后生我都系唔了噶。 我而家都好少掂 Facebook。 系啊，因为其实即系 Facebook 系令到人哋好 depressed 噶嘛， 同埋 Facebook 系而家嗰个宣传嘅力度系少过 IG 好多。即系如果无论你有啲咩想宣传，你 reach 嘅人系 IG 就会多好多。 系，同埋我觉得咧，即系硬系要比啦吓 ，IG 同埋 Facebook 咧吓、啊，即系起码 IG， 因为其实佢以相为主、其实即系引发嗰啲所谓嘅 trolling 啊，网上面嘅欺凌咧系冇咁多嘅、即系嗰只闹交系冇咁多嘅，系嘛？哇！你見到 Facebook， 哇！即係嗰只 noise 嗰啲噪音咧，你係頂唔順噶嘛？同埋其實每個人咧都係喺自己嘅 profile、自己啲 po 裏面咧，喺度投射話俾你知我嘅生活係點啊！但係其實嗰樣嘢都係假噶嘛，其實基本上係先做出嚟嘅啫嘛。 我哋係真噶。 系， 佢影一张唔知咩嘅无聊相，要影两三个钟，仲话自己嗰啲系真的， 就系要带出 几多次啊，几多 filter， 带出真嘅感觉俾大家咯。不过我就想问下，因为我都见你哋有两个唔同嘅频道啦，咁其中一个咧都系讲音乐嘅，咁其实我又见到你哋唱嘅歌咧，其实都几系我嗰年代嘅歌嚟嘅，即系可能系张国荣啊。Whitney Houston 啊，咁其實點解你哋會中意唱呢啲歌嘅？ 係啦，你哋三十歲啫嘛，但係點解你哋聽啲歌好似同我哋差唔多咁老餅嘅？你哋 以前細個十零歲嘅時候開始聽嗰啲歌，都係已經係比較舊嗰啲歌曲嚟嘅。咁所以到依家就再大啲嘅時候咧，就仍然都係聽緊嗰啲歌咯。 佢最中意咧就聽 Mariah Carey， 然之後咧就係咁喺度重複聽嗰啲啊咁樣嗌。 知邊首？我估 My All。 咁又唔係喎，最中意 Flow the Wind 咁樣嗰啲。 啊，係咩？ 係啊，即係啊。 然之後嗌啦。 Emotion 就會嗌佢啊。 然之後咧，我成日都話：，你唔好嗌啦，唔該咁啊。 你加入我嘅 Drag Queen 團隊， 好啊，好啊， 你會好有發揮 嘅。你即刻招兵買馬喺度㗎。係 你真係識貨 㗎。但你真係完全係錯失咗 miss 咗我哋嗰個年代喺呢個 gay bar propaganda。你見到群鈎亂舞喺度一齊喺度嗌 Mariah Carey 嘅時候咧，即係 Screaming Queen 就係咁嚟嘅呢個 term， 100个人一齊飆高音啊！ 好正啊！我都想啊，但我上次去台湾咧，嗰啲基巴咧都系劲过啲香港嗰啲噶嘛。佢哋真系咧个个咧，我就喺上边望落去嗰个舞池，仲有舞池嗰度，我就同啲 friend 话：，哇！你睇下嗰度，梗系妖气冲天啊！嗰度即系而家喺上面都 feel 到嗰阵妖气冲上嚟。 佢哋好犀利噶，话俾听我去过一次咧，佢哋系将啲歌咧自己排咗舞噶。即系我有一次去到咧，佢哋突然间帮我唔知边个，好似萧亚轩咁样啦。咁跟住咧，啊有几个男仔突然间系三个一齐打开，一齐跳舞喎，系排咗嘅。但系嗰啲又唔系萧亚轩嘅舞嚟嘅，即系佢哋好投入嗰种即系 disco 啊，同埋跳舞嘅气氛。 即系娱乐嗰个心啊， 佢哋夜店文化好过我哋。 系啊，我哋香港人太过拘谨啦。 冇嗰種好娛樂嘅心。 啊、好咗噶啦，你哋機吧都好過 Les Bar 噶 ，Les Bar 係坐喺度嘅咋，冇嘢做噶啦。 我真係未去過，我真係想下次你帶我去聽。 有機會有機會嚟。 我就唔係好敢去批評呢個 Les Bar 嘅，咁但係聽人話俾我知，以後真係幾悶噶喎，你哋嗰啲格局啦。但 係 唔 係 過前一兩年，其實你哋 Lesbian。個群體裏面搞 party 又好好玩 嘅 喎、哦， 係啦，咁但係因為自從咧，即係疫情嘅關係啦，大型嘅 party 其實冇曬嘅，咁啊得翻咧，可能即係大家都要出嚟聚下飲下嘢嘅，就翻去咧就係嗰種好開心嘅氣氛之前嘅嗰個 moment 就係大家有個張台自己坐喺度咯，圍內啲朋友喺度傾偈同埋飲嘢咯，冇噶啦，係咁多噶啦。 嗱，咁都想研究一下你哋兩個關係啦。嗱、嗯，我覺得係好嘅，即係近呢幾年間咧，其實係就算一啲咧素人咧，即係基人咧，都會嚇、啊、即係掟啲嘢上去啊，即係喺社交媒體裏面去放下閃啊咁樣。即係嗰樣嘢咧，其實我覺得好嘅地方係咩咧？即係放閃雖然係有少少關我鬼事咩？你哋放閃，咁但係基人放閃咧，我覺得係 political 嘅嗰件事、 嗯， 因為讓大家見多啲咯。咁你見多啲習慣咗嘅時候就唔會見，即係會見怪不怪咯。即係將嗰樣嘢平常化，基人關係都係同直人一樣係咁平常嘅啫、嗯。有陣時都係咁家民禮後要放閃啊咁。咁但係嗱，即係你哋將自己嘅關係係咁 open 啊，咁會唔會有壓力嘅咧？即係會唔會對於你兩口子真實嘅關係有陣時會構成啲咩影響嘅咧？其實 有啲位有少少， 例如咩 啊？即係。即係有啲位置你會擺到去，因為嗰陣時尤其是去到完咗調解嘅男友咧、 嗯， 其實係真係出到街好多人都認到我，即係而家都認到，但係認到唔會去到好似嗰陣時咁樣會走過嚟，哇點點點啊咁樣即係 say 曬 hi 咁樣， 好友善嘅，通常認到你 都友善嘅，同埋啊可唔可以同你影相啊點點，跟住之後就。硬系要摆一副好恩爱嘅样 子，然之后我好明， 我真系成日， 但可能嗰一刻系大家闹紧交噶嘛，行街嘅时候，俾人认到嘅时候咧，又要黐埋咁样咧，黐头蒙咁影张恩爱相。 我哋成日都嗌交噶嘛，咁跟住 好小事就嗌啊。 系跟住我系劲要面嗰啲嚟噶嘛，跟住咧佢系嗰啲即系会系有性格啲嘅。 即系我唔中意，我咪唔睬你，唔睬你。 系啦系啦，我喺但系我咧就系喺人哋面前咧，我死都。冇事咁样， 即系明明咧，大家都面阻咗噶啦，已经，然之后一人认到咧，就要黐到实一实咁啊，然之后就好攰， 冇噶啦，你夹硬都要做落去噶啦，因为而家呢个模范嘅同志 couple 唔系咁多噶咋， 咁系， 你千祈唔好散住啊， 住啊， 系嘅， 为咗平权嘅着想，你哋要恩爱爱啊， 系嘅， 好，呢个咧就系好多时咧，即系好多朋友都会有人同我哋讲。就是、喂，真系冇得散嘅，你哋而家咁样，然之后咁啊，我成日都话睇下佢表现先啦。 系咯，我觉得冇乜所谓嘅，即系我又唔会介意，即系譬如啊，可能俾人有而家就会好啲咯。而家我哋就会觉得啊，有时俾我人哋如果知道咗，我哋可能有啲关系唔系咁好啊，又或者中间有啲咩摩擦，我觉得都冇乜所谓。 因為我哋都係平常人啊嘛，一定會有關係唔好嘅時候啦。 係不過咧，做公眾人物係真係有到煩嘅，即係有陣時即係自己兩手指鬧意見嘅時候咧，有陣時都喺公眾面前唔敢表露得太多咯。即係有隻壓力嘅，我一定要維持呢段關係咧。咁所以我想問下你哋嗰個壓力會唔會真係有陣時都好大啊？定不如你索性 bloody bloody 啲咧，連呢樣嘢都表現埋嗰只。 所以依家係會開始調配自己嘅心理咯，即係有時都會。想是一来是自己舒服一点啦，二来呢就是都会想灌输到给出面的人知道啊，其实即是你做回自己就好咯，是啊。 尤其是做完星之后呢，即是再更加多人认识我们啦。 嗯。 然后就叫做我们叫做插了只脚入去，即是叫做真的叫做幕前啦，是吧。咁然之后就更加学识咗就係、是、无论点样都係要做自己要做嘅嘢、 嗯、 然之后将自己想表达嘅嘢摆出嚟，咁你唔想表达嘅嘢或者咩，咁你咪唔好表达囉。 係呀，即係譬如好似有好多人可能觉得做艺人係唔可以涉及任何嘢嘅，譬如可能性嘅方面嘅嘢啦，或者可能係我哋有时有啲唔好嘅坏习惯啦之类咁样。咁其实好，我都想去做一個模範俾人哋睇到係啊，有啲嘢雖然喺個社會上係好似好似好禁忌咁樣，但係其實唔係壞事嚟噶嘛，即係可能點講好啊？ 我話我哋兩個要做最娘炮歌手啊嘛， 係咯係咯。 最娘炮即系咩话？ 娘炮你都唔知系咩啊？ 唔记得咗。 而家 hit 嘅呢个 term， 而家唔俾娘炮。然之后我就话我哋要做最娘炮嘅歌手。 系 唔记得娘炮系咩意思啊？ 娘炮啊你， 即系咩啊？ 嗱，我哋先解釋俾你聽啦，係啊，但係你哋唔夠班 ，Mirror 裏面大把已經嚟涼炮你哋啊，更勝一籌啊！ 佢而家因為咧未上呢個節目咧，係佢心目中好想上，所以佢而家未表現曬出嚟。佢一表現到咧，佢真係孔雀開屏。好似頭先話落巴咧，佢就係嗰啲咧，如果你叫佢坐喺呢台咧。佢唔夠五分鐘咧，佢就可以行運全場， 社交活點啊， 喺度 social 到巴得了。 交際花， 多謝。 最中意呢個 terms， 多謝。 好多機都中意嘅， 係啊，好中意啊。 但係有趣喎，好多咧，即係 couple 嘅關係永遠係咁嘅喎。你兩個好似嘅話咧，又唔會長久嘅喎。即係其實你哋其實好南緣北切嘅性格嚟嘅喎， 都係 有啲位係 嗱係咯，即係小新其實係藝術家啲嘛，因為啊匿埋一個即係做音樂啊，又其實即係唔多講嘢，又慢熱少少啊咁樣啦。咁但係你又真係嗰只啦， 一行 總之見到一啲識行嘅，你就會走埋去搭訕嗰啲㗎啦嘛。 我成日話佢同我哋只狗係好似嘅，只狗又係咁樣嘅A B C 啊，交際花可以形容我哋只狗見人就黐嘅，然之後話係咯，物似主人型啊。 唔係，但係見你好似有渺渺地，佢成日喺度彈佢嘅不是咧。但係其實呢樣嘢係你冇嘅一種即係特質嚟嘅，而嗰樣嘢兩個夾埋嘅時候咧，其實係令到你哋嘅生活豐富好多嘅。 係啊， 係咪先？周圍啲人係中意睇嘅，我哋甚至乎係有啲即係做親嘅朋友好或者咩都，我哋啱啱之前嗰兩日先拍完嘢，跟住佢話。我真係好中意聽你哋講嘢，好中意。 我哋係喺架車度無端端係喺度講廢話，喺度喺咩話佢唔知咩，跟住突然間個側邊嗰個 friend 個女仔就喺個攝個頭出嚟。我真係好中意聽你哋講嘢咁樣。 我係咪有病、啊？ 我都唔係講緊俾你聽 佢仲話我係咪有病、啊？我真係好中意聽。 係啊，佢真 係 有病。 你淨開個頻道係你兩個鬥嘴啦、鬧交嘅時候就開咗。 唔係嘅，我覺得咁嘅，我覺得講公平啲就係咧，應該叫香港電台開個節目俾我哋。 我好識宣傳啊！ 係啦， 我哋申請咗15年，想早少少做一個鐘咧都唔得嘅。 係咪想我哋退休啊？ 哦，唔好。好，大家有嘢一齐讲， 互相辉映系咪？ 系互相辉映噶嘛，系咪先？ 唔系，我觉得呢种关系其实系即系比较开心，因为我自己见尽即系即系机坛嘅离离合合咧，其实好多男神类或者即系靓仔，即系比较即系 man 啲类咧，你揾个 man 啲嘅话咧，其实真系唔 work 噶。即係兩個都要鬥 man 咧，其實兩個係鬥 cool 咁樣嘅。反而咧，一個即係比較分啲啊，即係 bling bling 啊，即係嘴嚼嚼，我講緊你啊。同一個咧比較沉默嘅，同埋寡言嘅。咁咧兩個其實係真係一個幾好嘅組合。即係我覺得，即係奉勸即係而家身邊即係聽緊收音機嘅朋友咧，其實如果佢心目中其實都即係自己嘅性格。是點呢？其實應該盡量揾一啲咧，其實同佢 opposite， 同佢真係有少少唔同咧。其實嗰條路會行得開心啲咯。 係啦，只要同性就得噶啦，其他嘢唔需要同。OK， 今日捉住小新啦，同埋田中啦，就上嚟同你傾下偈啦。最主要就要宣傳一下咧，就係下個星期日咧，就喺呢個 Halloween 萬聖節咧，就係今年嘅 Pink Dot Hong Kong 就會移師去到九展就新來舉行啦。咁喺下晝一點鐘嘅時候咧，其實就會特設一個舞台叫做 We Are KOL 嘅，咁就會 feature 同埋 showcase 咧本地一啲出櫃也好啦，同埋同志友善嘅一啲 KOL 朋友，其中就會包括田中、小新啦。到時會唱歌係嘛 ？Yeah，yes。 咁好重要嘅嘢讲好多， 我哋会将咧，香港呢个最火辣嘅舞台咧，就带俾你哋。 我期待你唱 Mariah Carey 嘅， 哇，呢个啊， 即刻 期待你尖叫啊，同场加 Mariah Carey 尖叫。 哦，好啊， 海豚音 一个， 佢就会好似我哋成日都话阿 Ben 咧跳节骨舞，然之后我变咗骨节舞咁样，佢唱一次个海豚音， 我要睇骨节舞，一定好好睇。 我都话我都唱到噶，不过我唱海牛音咯，我唱唔到海豚音。 好，祝你哋演出顺利啊 ！OK， 到时大家早啲去捧场咯。咁而当晚嘅闭幕演出嘅万圣节音乐会咧，其实由佢哋嘅份儿，佢哋系边个？佢哋 Percy 出发自内心的历险，途长仍以血走一片，一个孤身多么冒险，然而仍为你去挑战，荒野之间终于遇险， 其形怪相要摸盖过目前，双眼没法可看见，独过去没有路退，脚踏恶梦满地疑虑，去我独过害怕，一刹就快粉碎。如何承受这种苦况，想去靠你偏偏落荒，如何能为你再抵抗，分隔两处无从探看，遥遥百里猜不到你状况，只怕受挫意命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宣布下个月一号起，再有一间酒店用作外佣检疫设施。新增的是青衣华日酒店，提供500个房间。外佣雇主和职业介绍所可于星期一上午九点半起，在华日酒店的网上预约系统预订房间，每晚650元，包括膳食和所有费用。今次是继大屿山竹篙湾检疫中心和荃湾思丽酒店以外新增的指定外佣检疫设施。立法会换届选举提名期星期六展开，新思维将会派出三人出选，包括主席狄志远。另外继民主党之后，民协亦表示没有成员报名参选。建制派方面暂时未有政党宣布参选名单。民建联会务顾问谭耀宗话：唔担心建制派会因为立法会选举而出现不和，相信大家都明白选举规定。如果互相攻击抹黑，并无意思。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于月底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英国王储查理斯在沙特阿拉伯一个环保活动发表预录讲话。指人類應對氣候變化的時間已經去到危險程度。查理斯引述專家表示，今個月31日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各國必須提出具明確基準和正零排放目標的國家自主貢獻。沙特阿拉伯較早前宣布，去到2060年前達成正零碳排的減排目標。另外，瑞典环保少女通贝里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提到，除非公众都要求改变，否则不能够指望峰会在达成气候目标方面采取行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稍凉，同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19度，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气温回升，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十八廿二儿童好日子。 你好，我是刘善儀。曾经有段时间二台很流行将主持人的名字加入节目名里面，我就曾经主持过一个节目叫做《为善聚落》，善就是当然是刘善儀的善字啦。现在 Radio 2有一个节目名字改得挺好的，就是下午三点至五点的三五成群。 我是方子豪啊，多谢你啊刘善儀。三成群这个名字呢，其实是波成帮我们改的，希望呢我天儀和阿涉可以同听众打成一片，节目呢越来越多人听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主持《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现在由 Tanner 为你报道一次 gaily news。 每年十月都会举办的台湾地区同志大游行是亚洲平权的重要盛事，今年的同志游行将会改用线上形式进行，亦都有不少的品牌表态会力挺彩虹族群，纷纷换上彩虹的标志，亦都推出 Pride 为主题的新产品系列。而有主打保养产品的品牌就在10月23号去到31号在忠孝、南西两间概念店打造酷儿文学图书馆，有超过一万本的书籍免费提供索取。这个酷儿文学图书馆之前已经在北美洲和英国出现过，今次是第一次在台湾地区开设，而所选出的书写性别平等经典作品种类涵盖小说、非小说和诗，包括多位的作家，有白先勇、纪大为、邱妙津、朱天文、陈雪、郭强生的作品。在活动期间，每一个走入概念店的人士都可以免费带走一本书，而品牌希望透过酷儿文学图书馆等大家理解文字和阅读的力量，亦都创造一个能够真正欣赏、理解多元的文化机会。南韩军人卞希秀远赴泰国进行性别重置手术，遭受到军方强制退役，他请求军方以女性身份继续从军，但是行政诉讼仲未有结果之前，卞希秀就已经轻生身亡。最近法院审理有结果，法院判定军方败诉，应该将卞希秀视为女性，军方以失去男性器官而认定身心障碍的除役处分并不合法。卞希秀是南韩前陆军副士官，在2017年以男性义务入伍之后转服自愿役，服役期间卞希秀经历了心理咨询和荷尔蒙治疗，在2019年去到泰国进行性别重置手术，手术之后回到去南韩，军方就依据军人法规以卞希秀失去男性性器官为由，认定他属身心障碍第三级而予以除役。对于军方强制退伍的处分，卞希秀觉得非常不公平，他向南韩国家人权委员会申诉，亦都对军方提起行政诉讼，更加亲自出席记者会，明确表达希望以女性军人的身份复职从军。在卞希秀轻生之后，他的家属继续帮他诉讼，终于取得原告胜诉判决。南韩法院的判决承认跨性别者的性别认同，南韩国家人权委员会就要求国防部应该修订相关制度，防止悲剧再次发生，因此今次的判决具备性别平等的指标旨意。卞希秀在23岁以生命提出谏言，南韩民众因此自发去到广场悼念，社会和舆论亦都有了变化，他们希望真正可以摄取教训，令到这位跨性别的战士所受的歧视不再重演。 呢一节嘅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唔该晒 Tina。咦，我最近咧好似今日咧听到个消息咧，嚟紧筹拍有一套咧大片，而呢套戏咧系讲芭比嘅， 咦， 然后仲系真人演芭比， 嗯， 咁而咧仲要个导演咧就系、是、曾经咧就系、是、凭住两套电影咧近年间，譬如 Lady Bird 啦，同埋 Little Women 啦嘅而出名走红嘅一位咧女导演咧，就系、是、Greta Gerwig，OK。咁我先覺得啊，佢即係拍過一啲嚴肅嘅題材咧，突然間拍芭比電影，應該好有趣啦，個 chemistry。咁而值得留意嘅地方就係、是、到底裡面邊個演芭比咧？邊個演阿 Ken？ 聽講演芭比咧就係、是、阿 Margot Robbie 啊，即係邊個啊？即係 Harley Quinn 啊， 小丑女， 小丑女啊。 嗯。 咁我覺得咦有幾賺喎、啊？我覺得佢會演得幾放 嘅 喎、 啊。但係因為其實成日都講咧，芭比嗰個嘅身形比例咧，如果套用落真人嘅身上面咧，其實係好唔啱比例噶嘛。 咁佢條腰都真係幾窄幾幼嘅。 你講緊芭比啊嘛，定係小丑女啊？ 小丑女都好幼嘅，OK 嘅。咁但係到底阿 Ken 係邊個演出呢？好似嗱，而家未敲定啊，但系而家江湖传言咧，就有位仁兄咧，好似话我考虑紧，成数都几高，系 Ryan Gosling 喎、，Ryan Gosling 做阿 Ken，、哦、但我谂极都谂唔到 Ryan Gosling 点样梳阿 Ken 个头啦。 咁呢啲 你知阿 Ken 个头系立晒咁样噶嘛？ 咁呢啲可以黐假发嘅， 系咯。 咁但系即系坊间其实不。一直都有啲真人版嘅芭比同埋真人版阿 Ken 咧，其实都几惊吓下噶。 系嗰啲一定唔会有份噶啦。 唔系即我希望佢唔 票房毒药 变到嗰、那个咁嘅咁嘅样子就最好啦。 但系嗱，外国嘅同志社群咧，成日都传咧就阿 Ken 咧有机会可能系自己人嚟噶嘛。 系啊， 系嘛？因为佢即系虽然喺即系芭比吓嘅身边成日都系切出咁转啦，但系其实佢又好似同阿芭比系。是不是男女朋友关系呢？大家都好似像偶像花啦，首先。同埋就突然间觉得观察上面咦你仲花枝招展过芭比喎其实。 是啊，同埋咁多年里面呢佢哋两个都冇进一步嘅即係关系嘅表现㗎嘛。甚至乎呢其实有一次新闻系讲呢阿 Ken 系唔娶芭比㗎嘛。所以芭比嬲咗佢囉。 是嘛。你咁熟嘅点解 咁个故事会唔会系即系朝呢个方向嘅发展呢 系啦咁到底如果阿 Ryan Gosling 真系主演呢个 Ken 嘅话咁阿 Ken 嘅性向喺呢套电影里面到底系点样处理呢 嗯大家唯有即系拭目以待啦 系啦即系又系话自己系 pansexual 然后跟住呢继续系追緊呢个 Barbie 咁样我都可以估到㗎喇嗰个剧情 佢成套戏可能就系要梳头啦维持住嗰个发型 唔系同埋睇下佢系做边个年代嘅 Barbie 同埋边个年代嘅 Ken 咯可能有唔同嘅， 有分別嘅咩？ 有 哇！你真係芭比嘅，即係專家嚟 嘅。譬如頭髮唔同啦，即係頭髮嘅顏色會唔同咗啦，衣著唔同咗啦 ，Ken 都唔同咗噶。有試過係又比較 tan 啲噶嘛？ 哦，係咩？ 係 真係冇留意啊！我嘅童年同你真係好唔同。 咁你講開即係芭比啦，外國啦，電影啦，即係我都今日睇到個 news 咧，就係關於一位外國嘅即係男演員啦 ，Billy Porter 啦，大家都好熟悉啦，呢位黑人嘅男演員啦。 Billy Porter 嗱，大家最熟悉咧就係其實除咗佢做咗 Pose 啦，即係呢套電視劇集啦，就係講 transgender 嘅故事啦，講喺80年代發生嘅故事啦，咁其實已經係好出位啦。咁而另外大家我諗香港朋友最熟悉咧，就係因為喺兩年前係嘛嘅奧斯卡頒獎典禮咧，紅地氈咧佢著咗一件咧。是上面就是 tux 啦下面就是更的一件服饰嘛。 就好撒开的。 哇是靓到呢是真靓啊。不是讲笑啊、是大家都觉得哇原来可以这样去 match 法这样配对然后出到来是不觉得只有个 drag queen 啊首先。 唔似，因為佢冇化濃妝同埋冇戴假髮 嘅。係啦，但係完全係覺得哇，又好 muscular， 即係上身又好 muscular 啦，下面又沙曬咁咧，然後出到嚟係大家哇，淨拍案叫好啊！ 同埋當佢呢次嘅大獲好評之後咧，佢就繼續好努力咁樣咧，著呢啲咁即係中性啊，或者係一個即係男女混合造型嘅衣着啦，即係可能係裙啊，或者係毛毛 啊，或者係 不過我坦白講一句咧，我都有留意佢之後嗰啲造型啦，但係有一啲係比較撈教嘅。 系有啲都真系 drag queen 嘅， 系啊，真系变咗个 drag queen 嘅。 咦，仲 colourful 过我嘅。咁最近咧就其实佢就话啦，咁就稍有微言咧，就即系几个月之前咧，其实即系外国嘅一本好老牌嘅时装杂志 Vogue 咧，就用咗呢个 Harry Styles 做封面咧。咁佢就着咗一条即系长裙咧，即系女装裙之类咁样啦。咁就 Harry Potter 咧就话啊，其实 即系影响呢个中性时装。 你讲咗 Harry Potter 系 Billy Potter。你冇无啦啦做咗 Harry Potter 啦，系咪？听到大家咧，即系像偶像花咁，你讲紧乜嘢啊？点解无啦啦有 Harry Potter？Billy 咧，咁啊 ，Billy 咧就话啊，因为 Harry Style 我讲咗系咪啊？咁佢讲阿 Harry 就话佢咧唔系一个即系中性服装嘅，即系呢种咁嘅嘅推手，佢先至系。咁咧即系 Vogue Magazine 咧就唔应该揾佢嘅，因为其实佢都系，只不过人哋安排佢着啫嘛，佢唔系一个即系要喺呢方面要教育大众嘅一位。 我先系元祖。 系啦，佢先至系元祖啦。咁就即系啲人就话佢，其实会唔会系因为即系Vogue 就冇揾佢影呢个封面，所以佢就唔开心，就讲啲咁嘢，就要系争取呢、這个即系存在感啦。咁其实。因为 fashion 嘅嘢咧，真系好难去理解嘅，即系佢哋揾边个做封面，当然就系有佢哋嘅原因啦。咁可能系即系佢会觉得 Harry Style 更可能有号召力噶啦。咁但系我都觉得佢又唔应该即系咁样去纯粹去争呢个功劳咯。即系其实佢嘅出现咧，亦都影响咗好多唔同嘅人咯。 唔系，但系我又要补充一句嘅，佢唔系净系讲少嘅。咁佢意思就系话咧，其实今次 Vogue 咧揾阿 Harry Style， 然后着女装去做第一个男人系登上呢、這个即系 Vogue 嘅封面，而唔揾我咧，佢嬲嘅地方就系话。你 Vogue 居然是玩一个白人，玩一个即系直人，佢当 Harry Style 是直啦吓，即系虽然到今时今日大家都系传紧到底系挛定系直啦，不过我都觉得佢系直嘅成数系居多嘅，最近都有新恋情啊嘛 ，OK。咁但系佢话喂，我着女人衫，又或者我咁 gender fluid 嚟去示众，我做一个黑人，其实我承受嘅嘢同一个白人嘅直佬咧，其实真系有天渊之别嘅， 嗯 吓，我承受嘅压力系好多嘅。咁而即係我今时今日可以喺红地毯上面以咁样嘅姿态做返自己去示人呢，其实我要好大嘅胆量。你諗下，即係以前我做一个黑人，我试下咁样着行出街呀，我真係随时俾人哋开枪射死。 嗯， 即係我觉得佢里面係牵涉到讲緊有关即係 racism 嗰样嘅，尤其喺美国呢係更加严重。所以唔係淨係讲緊话边个係第一边个係第二。咁但係只不过因为佢讲嘅时候呢，佢又真係比较 bitch 啲嘅。咁所以大家淨係記得，哇！你唔喺度爭功勞啦，又要爭邊個係第一。咁同埋我都唔係好同意咧，佢成日都話：，我先係第一個做呢樣嘢啊嘛，我先係嗰個 game changer 啊嘛。喂，唔係啊，你當其他啲人死嘅咩？你記唔記得嗰個小 Festa 啊？你唔記得八十年代 Boy George 啊 ，Dave Bowie 啊， 係啦，好多前人做過好多嘢咧，你真係唔係第一個。但係你一個黑人嘅姿態做呢件事咧，其實都係非常之果敢嘅。咁但係我頭先未提到小 Festa， 小 Festa 喺七十年代末已經做緊呢樣嘢咧，佢都係黑人嚟噶。OK， 咁所以要爭第一個咧，你都未排到你嘅其實。咁但係我完全明白佢裡面所提到有關，即係佢要承受更加多嘅 racism， 先至可以有今時今日俾大家認可嘅一個地位。我又明白嘅，即係 Vogue 你擺到明啊，即係揾阿 Harry Style 係因為覺得嗰個選擇安全啲嘛。佢係一個男女都咁受歡迎嘅一個藝人，又係一個白人又靚仔，咁即係不容置疑嘅。佢真係靚過 Billy Porter 好多，又後生好多嘅。咁如果你要賣紙，即係在商言商，如果俾我揀，我都會揀即係 Harry Styles 咯，安全好多係咪先？嚇！咁如果你揾 Billy Porter 嘅話，我諗真係其實唔會好好賣咯嗰期。咁呢个又真係不争嘅事实嚟嘅。咁所以我觉得只要话 Billy Porter 喺今次呢，即係唔好用咁 bitch 嘅口吻呢，其实我諗获得嘅认同会多啲嘅其实。 嗯。咁但係都好多谢佢呢，其实一直以嚟嗰啲服装呢都叫做令我哋大开眼界啦，令到我哋即係学到更多嘢啦。 係。咁会唔会令到你嚟緊喺拼多嘅演出有啲改进 我想我哋会起码系一个唔系今次会有个 theme 嘅系 Halloween 啦。另外我都想其实顺便讲埋啦，咁就因为我哋其实做 drag 咧，好多时都会用外国嘅歌手嘅歌啦。咁今次咧，我哋系全部用广东歌嘅， 系啊，广东歌光呢啲啊， 系啊，又即系又 唔系佢有个主题嘅，就系、是、所有咧嗰啲旧歌咧，唱歌嘅朋友咧都已经离开咗我哋噶啦， 都唔系嘅，唔系有两位啫。 我有两位啫， 系因为我哋由旧嘅即系好脍炙人口嘅广东歌啦，即系跳舞啊快歌，咁去到最新一批咁样嘅最新一代咁样啦，咁所以一个演进咁样，我又希望等大家睇下，其实 drag 咧其实唔系一定要做 Mariah Carey 噶，我哋都有香港嘅歌手可以用佢哋嘅歌去做 drag 嘅表演嘅。 系咁，但系由于嗰个即系 Shocking Pink 嘅黄昏Halloween 音乐会咧，其实就已经拍晒飞啦，咁但系唔紧要。 其實大家可以在網上面串流可以欣賞到 Coco 的演出的。 嗯，係啦，到時記得留意啦。 Spinderella cut it up one time.Come on. Let's talk about sex, baby. Let's talk about you and me. Let's talk about all the good things and the bad things that may be.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咁我想问下大家咧，知唔知咩叫即系 primer 咧？系化妆品嘅一类嚟嘅。嗯，两位都比较少化妆系咪？ 系或者我俾人化嘅啫，通常。 咁primer 其实就系一个化妆里边，即系你第一样嘢放上块面就系佢啦。 打底打底嗰啲， 即系粉底 foundation 啊。 唔係之後先落 foundation 嘅 primer 其實係類似係一種 保濕嘅，保濕嘅， 同埋佢又話聲稱可以 tune 一 tune 你嘅顏色啦，等你即係再即係靚啲啦，塊面靚啲咁樣啦。咁咧最近咧有一啲即係都係可以網紅啦，化妝界嘅網美啦。就靚靚嘅，就男仔嚟嘅，咁佢竟然咧用咗一種好特別嘅材料咧，去用嚟做呢個 primer 啦。咁大家可能即係聽到我講性，即係話哇，唔係用嗰啲啊，咁啊真係唔係用嗰啲， 即係邊啲？ 我唔知你講乜嘢喎。 即係講咩喎？即係邊啲哦？ 係啦，我諗好單純嘅咋，我唔知你係諗咗去邊度隔離。 嗯，咁即係其實佢係用咗呢個咧潤滑劑啦。 哦。好啲咩？ 即系佢其实嗱，我 润啲， 我未试过将啲润滑剂搽上块面啊。咁但系佢嘅手感咧，其实其实佢系一种你可以吸收啦，同埋你块面会滑啲嘅。咁嗰位网美咧就声称咧用咗之后咧，即系佢又拍埋即系 IG 片啊，咁样去 share 佢呢个介绍，亦都有人跟风嘅喺 TikTok 嗰度。咁就系用一支即系嗰啲即系 lubricant 咁滴落块面咁，捽出嚟。佢就你觉唔觉得靓咗啊？靓咗啊！我嘅上妆咧仲系更加即系比以前系更好噶， 更加贴添。 系啦，咁但系咧就专家就指出。首先我问咗我即系化妆好朋友 Christopher 啦，佢话得，当然系得啦。咁但系咧，不过你要块面咧最好系干性嘅皮肤，因为咧始终咧 lubricant 都比较系油性，同埋有啲粒粒地嘅。如果你块面本身系油嘅话咧，咁亦都可能会阻塞你嘅毛孔啦，引起暗疮啦之类咁样嘅。咁到时就真系得不偿失啦。 咁会唔会落妆好难落嘅咧？ 其实都唔会嘅，因为有啲 lubricant 咧其实都几易清洗嘅。 嗯， 同埋 lubricant 真係好多種嘅，而家有啲係 silicon 噶嘛， 咁、我諗就 你 淨用 抹上去咧，係一啲都唔油噶嘛，滑捋捋噶嘛。阿 Tanner 你好似 眼 光光咁， 但係如果你用錯咗 silicon 嗰個質地咧，你可能幾日塊面都係滑捋捋㗎，係啊， 咁咪好咯，幾日都滑捋捋喎， 但係你會嚴重，即係你唔知用過之後，你成日好想洗甩個浸感覺噶嘛，但係你洗極都洗唔甩嘅。 然之后磨砂劲磨砂磨走佢， 咁我觉得唔知呢位网美咧系咪因为疫情期间咧即系冇得。即系冇得宽好啊！咁望住支润滑剂，究竟我点样可以令善用佢咧？ 系咧，又就嚟过期啦，过期又唔用得啦。 不如就捽落块面就试下啦。咁呢啲我其实都觉得系即系引起大家嘅注意嘅啫。咁我又唔觉得佢真系每次都真系会用呢个 lubricant 咯。咁希望大家即系用就真系要三思啦，后果自负啦。 咁即系下次我哋听到两个女士咧，佢哋两个喺度私底下讲嘢，其中一个就问对方就系、是：这支 KY 嚟啊？咁可能佢都系用嚟搽面啫，系咪 都可能会噶， 妙用嘅。 OK， 喂，我想问下大家咧，嗱，其实有一个网站咧，最近就好多人上去，有人话咧就系另一个版本嘅 Patreon 嚟嘅，咁喺里面又可以 upload 自己嘅 content 啦，但系专系 for 咧。就是色情的 content 嘅，就叫 onlyfans.com 啦。OK，有冇上过啊？其实几红啊嘛，前嗰排亦都好似曾经传出话佢哋要改 policy， 要俾 钱，就是、所有啲 adult content 都唔准啊嘛。啲人就 hurt 晒啦，所有啲 user 啲用户，咁而家又改翻个 policy 就冇事啊嘛，咁样。咁但系你知唔知最近咧？嗱，好多时都系嗰啲叫做网王咧就会用噶，系咪？咁但系最近咧，居然有一个咧好正订啦嘅艺术团体咧，同埋组织咧，就居然开咗 onlyfans。嘅 account， 即 就是维也纳的艺术组织、啊、 哈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事缘真的因为维也纳的艺术组织他们很多即是国家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缪斯人的嘛。咁然后跟住呢他们试过好几次呢就是将一些呢真的其实是很正统的一些艺术无论是油画 ,Queen Crown, 但是里面那些油画呢可能是有 nudity, 有裸体的。咁我们尝试呢就是铺去不同的一些社交媒体结果呢就被人家 ban 了。最近一次呢七月份呢他们铺了一个总之有一个名师的一幅画但是里面是有裸体的成分的。结果呢就被 TikTok 呢就 ban 了他的 account。 嗯。 于是乎呢他们一怒之下吓所有的社交媒体都 ban 我们这些重正统的艺术。于是乎呢就老羞成怒好我们开一个 OnlyFan 的 account。若果大家想看全裸体的正统艺术的话就上来我们这些 account 啦。 哎呀，我谂系咪好正啊？阿大卫像要突然间要遮块树叶咯， 系咯，打格仔咯。嘿，讲起打格仔，我讲多一样嘢先。 大家好嬲啊！你个样好嬲啊！ 唔系啱啱讲到啫。嗱，大家即系睇各国嘅 point 啦。咁啊，零舍舍咧有一个国家嘅 point 咧，佢永远都系好劲打格仔嘅嘛，喺重要位置。就是日本啦，系咪？ 系，尤其是系二次元嗰啲都会打格仔噶。 系啦，咁同埋永远系打啲格仔系好大格噶嘛，好大格噶嘛，睇到你眼都花咗噶嘛。但你知唔知最近咧，就是、日本咧有位嘅仁兄啦，佢系透过啲 deepfake 嘅科技，就系将2500个 video 嘅 point 咧，系将佢depixelize。 诶， 系啊，透过 deepfake 嘅科技咧，然后将所有啲格仔咧还原啊。结果被人拉了被摸开心得咁早。阿Channel嗰个眼嗰阵咦得 去边 咗啦。结果被人拉了。 唔係啊但我成日觉得呢即係有时呢睇日本嗰啲嘅漫画又好啊电影又好呢佢打完格仔呢我成日硬係觉得呢应该係有着 underwear 嘅。所以即係打完格仔扮冇着然之后即係等你可以多啲嘅遐想啦。我成日觉得内里应该係有啲嘢嘅咁样囉。 唔係喎但反而呢即係我觉得呢长久以嚟呢有好多人都睇呢个日本嘅 point 呢因为全部都打格仔的关系啦，即系又若隐若现咧，即系好似透过个玻璃窗咁样咧，即系唔清唔楚咁样咧，反而系多啲幻想嘅、哦。 同埋以前咧，我会尝试会唔会豆鸡眼咧可以睇得清楚啲。 咁 咪 好啲， 咁望下望下咧，你会睇得再形状化一啲。 佢打格仲要定格啊？会唔会呢一个定格会睇得多啲，嗰个定格会睇得少啲咧？咁样 唔系，起码系你如果你哋睇真人版嘅时候咧，你打格仔啊。譬如我有时睇漫画嗰啲咧，系冇格仔噶嘛。嗰样嘢系突然一个光咁样样咧，白雪雪咁样就系啦，就打晒光咁就冇噶，乜都睇唔到噶啦。其实 系你可以自己画上去咯。 点啊？ 唔係，但係你有冇見過啲日本嘅 point 咧？佢係打曬格仔咧，重要位置。但係由於佢啲格仔咧，又唔係話真係好密嘅關係咧，你成見到唔著住係 Andy 嘅喎。 係咯，所以就 你扮咩裸體啫？你著住衫嘅喎，其實。 仲要系唔同顏色嘅，即係如果你專業少少，你都著翻皮膚嗰隻顏色啊。但係有時佢唔係喎，個 Andy 好似灰色嘅喎。 係咯，咁你使乜打格啫？你根本著住衫。 但係就要俾你去諗咯。 哦。一个需要打格的世界咁大家系咪即系觉得要纤毫不现睇晒咁先至叫做即系够逼真啦？定系都系要若隐若现、琵琶半遮面先至多啲挑逗、多啲幻想咧？咁样咁啊，色随转变啦。咁 anyway， 咁总之下个礼拜就正式系万圣节啦。咁下个礼拜我哋都会同大家宣传一下下个星期日嘅拼多。下个星期咧已经预告同大家咧讲一讲咧，就系下个星期将会有位粉红大使系会接受自己人访问，佢系 叶佩仪。 而佢都会喺拼多演出。 其实我明白你想我顺从，若谣言自信也会欺哄，围住你全力迎合喜好，怨恨扮做认同，愤怒扮做面红，无奈我还是我。再讲，为了爱恋，委屈很有用。如自恋，先有捷径，让我兜最大那个圈，也拒绝自冲，宁愿不减追忆的路，行几万里道，宁愿。